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西部、北部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现在大家伙上网越来越多了，而且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在微信啊、微博上看到各种各样和健康有关的这种评论文章和视频。现在大家伙很多的年轻人也开玩笑说，爸妈给自己发的微信5条当中，最起码有3条是跟着健康养生保健知识有关的。那互联网和我们的这个移动的健康医疗融合在一起，它真的只能给我们提供这么一点点的健康的资讯吗？应该不是这样的。那互联网加医疗健康到底会如何发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 国家关于促进互联网加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即将印发，规定明确提出鼓励互联网加医疗健康发展。作为中国最大的医疗领域连接者以及数字化领域专业服务提供商，丁香园在多年互联网加医疗健康的实践中积累了哪些经验？风口正劲，作为先行者的丁香园还有哪些创新发展动向？今天的健康投资家邀请丁香园创始人、董事长李天天与您分享。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和大伙儿一起来聊一聊互联网加医疗健康到底会如何发展呢？首先呢，为大伙儿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丁香园的创始人、董事长李天天，李总，欢迎您，李总，跟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好，谢谢主持人，非常高兴通过健康投资家这个平台和各位听众见面。 嗯，还有一位呢嘉宾是大伙的老朋友，也是我们节目的资深媒体观察员泽小麦，也欢迎小麦再次来到直播间。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非常欢迎二位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互联网加医疗健康到底会如何发展。这个我们都知道，丁香园其实关注健康的朋友可能接触这样的一个平台会特别特别的早，很多我们说特别有影响力的医疗的科普文章，甚至辟谣的文章，很多朋友最早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发现的。也想让李总帮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丁香园最早是什么时候创立的，当时我们看到的很多这种非常有影响力的这种科普文章，是不是丁香园现在主打的一项业务内容呢？ 丁香园呢，最开始创立的时间比较早，我们是在2000年的时候，就成立了这个网站，而且当时我还在学校读书的时候。 哦，在一个学生。 对， 当时什么契机让您成立一个和健康领域相关的这种网站呢？ 因为我自己是医学院校毕业的， 嗯， 所以呢，当时看到周边的很多同学啊，在2000年的时候呢，对互联网应该还是相当陌生的， 嗯， 大家对于怎么用互联网去探索这个信息啊，或者找到这个答案呢，还是比较陌生的。因为当时我上网时间比较早，所以呢，我就自告奋勇，希望教会我的这些同学们怎么去利用互联网找到文献、找到知识， 嗯， 所以2000年的时候呢，就一边上学读书。然后一边呢就用业余时间呢做了这么一个网站， 嗯， 所以最开始的丁香园是只针对医生的 啊， 我们并没有去碰科普健康这个领域，一直到了2015年的时候，当时丁香园已经成了中国最大的专业医生的平台了，所以我们当时觉得应该呢去为患者为公众做一点事情， 嗯， 所以在15年的时候我们开始进入这个健康科普这个领域，所以到今年呢做了3年多一点的时间吧。 嗯，现在已经有非常多非常多忠实的粉丝去追随这样的一个网站了哈。其实刚才李总跟我们提到了丁香园最早成立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专门针对医生这样的一个群体，逐渐发展到面对更多的这种比如说患者朋友，甚至对于医疗感兴趣的这些人，这是不是也是互联网和我们的医疗健康整个发展过程当中您所关注到的一个怎么说，应该说越来越普适性越来越广了，越来越多的朋友会利用到互联网，把它和我们的这种健康联系起来。 没错，我个人觉得互联网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能够抹平这种信息的不对称。 嗯， 作为医学专业背景来讲的话，其实有很多知识是比较深奥的。 嗯， 那么怎么样去用互联网的方式把这种深奥的专业知识能够转化成一种平民能够理解的语言，我觉得这是必然的趋势。那这也是我们15年的时候决定从原来的只做专业，那面向医生逐渐转型到这个专业和科普同时做，面向医生和患者两个人群。 嗯，我觉得这可能和市场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在大家伙对于这种医疗健康对于这样的资讯越来越渴求的同时，我们就希望出现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给我们带来或者说满足我们这方面的知识需求。那下面呢我们也跟李总还有我们的小麦会一起聊一聊，其实现在我们的互联网和我们的医疗健康已经不仅仅远远不只是提供这些科普文章了，现在能做的事情真的是特别的多，甚至有一些事情我们现在已经怎么说走到了世界的一个前列了，我们成为了一个引领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和大伙儿继续聊一聊关于互联网和医疗健康，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呢我们也通过一段录音先对于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丁香园创始人李天天李总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 李天天，丁香园网站创始人、董事长，哈尔滨医科大学免疫教研室硕士，协和医科大学博士肄业，2014年任第二军医大学客座教授，2015年被浙江省青年企业家协会等单位评为新锐浙商。丁香园始创于2000年7月，是一个医学知识分享网站，为中国生命科学专业人士提供专业交流的平台。截至2018年4月，丁香园拥有550万专业用户，包含200万医生用户。业务可大致分为医生端、大众患者端、医疗机构端与商业服务端四个板块。2014年消息，丁香园已经完成 D 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在1亿美元以上，融资完成后，丁香园估值达到10亿美元。 通过刚才这一个短短的录音，我们对于李总和整个丁香园有着一个大致的了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嘉宾一起来探讨一下互联网和医疗健康到底会下一步如何发展。今天的李总也为大伙准备了一个有奖的互动问答题目，我们下面也有请李总帮我们出今天的互动有奖问答题目。 这个问题呢是跟中国的医生有关的，请问你知道中国的执业注册的医生有多少人吗？ 嗯，现在我们国家执业的注册医师的数量大概是有多少人呢？给了大伙儿三个选项， A 选项呢200多万人， B 选项是300多万人， C 选项是400多万人。目前我们国家的执业注册医师到底是有多少万人呢？ 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如果您不知道的话，没关系，好好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正确答案也会在节目当中为大伙不定期的这个揭晓哈。如果您听到正确答案之后，也依然是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在节目结束之前，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我们会在下周的时候呢，把我们本期节目的获奖名单公布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您只要关注了 RBC 健康投资家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左下角就会有一个获奖查询的按钮，您只要点击这个按钮，就可以看到我们每期节目的获奖名单。那下面呢，我们就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伙来说一说互联网加移动健康到底会如何的发展。这个小麦算是一个媒体的从业者哈，我们其实都算是医疗健康领域的一个传播者，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想问问你平时有没有上过丁香园这个网站？从这个网站你更多的会查询什么样的信息？如果上过的话。 其实我应该是在2006-2007年的时候就已经上过咱们这个丁香园的这个网站，当时是聚集了非常大量的这个医生的群体，还有好多的医学生，然后他们在上面呢可以查询到这个种类非常全的，比如说国外最新的这种科研的学术的论文啊，然后包括国内的有一些这种医师专业资格考试的这种资讯啊，这些其实是在当时可能对于这种医学专业的这个学生和对这个医学感兴趣的人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里面还经常有一些这种伦理方面的一些讨论。那我可能是因为是做这个社会学方面的比较多嘛，可能对这个伦理讨论这一块还是比较感兴趣，但说实话医学专业那一块呢也只是能看一看，所以当时其实也特别的希望说，诶，什么时候我们医生这么有这个行业高壁垒的这么一个行业，他们可以把他们的知识能够用一种这种潜移默化或者是通俗的这种形式分享给我们这些普通人，然后其实我们才是更需要用这些知识来做好自己的这种日常的这个健康的这种养护嘛。其实当时就非常希望能够有一种这种就是面向普通受众的这种传播或者是科普的网站， 知识的渴求促使了这个网站， 对的，对的， 在上面发现了很多这种专业的文章，甚至有一些这种专业的这种探讨哈。 对， 其实我们每次看到这种，比如说专业科普文章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比如说心里打一个问号。因为我觉得原来我看这种科普文章的时候是看什么信什么，随着近些年互联网的这种发展，我们在网上看到的这种比如说和健康和医疗有关的科普文章越来越多，我现在都不太敢相信了。 而且 因为每次看完第一天的时候是这么说，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立马辟谣的文章就出现了， 对， 我就不知道该相信谁了。 对，而且有的时候可能像你刚才说到的父母传播给我们的，可能今天说吃这个是有好处的，然后明天完全一个相反的观点，吃这个是没有好处的，他还就都没有人来辟谣，就是有一个辟谣的话你觉得还有一个可信的这个程度。 所以说其实作为丁香园这样的一个网站，我们说这种医疗科普应该是从最开始发家的时候就在做的一件事情哈。那现在您跟我们说一说吧，李总，对于比如说这样专业文章，尤其是和我们健康息息相关的这些内容，如何做到把关，如何做到准确和真实有效呢？ 对，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问题，因为丁香园呢更多的是面向专业的医生，那面向大众的时候呢，我们用了一个新的品牌叫丁香医生。丁香医生呢，它的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去生产、传播、运营这些靠谱的专业的这种科普文章。那其实这个事情呢说起来挺容易，但是实际上做起来我们知道这背后很苦的。因为首先呢，你第一步要找到这个合格的医生， 靠谱的医生。 对，并不是每个医生都具有这种创作能力。那幸运的是呢，因为丁香园在过去的这个十几年过程中呢，在医生人群中创造了很好的口碑和品牌，吸引了中国非常多的医生来到这个平台上，所以呢我们有一个能够去吸引靠谱优秀医生的这样一种渠道。但这还不够，第二步的话呢，他还要专门来写这种科普文章，而且写的过程中呢，我们采用了科普文章创作中不是特别常见的一种方式，这个方式呢叫同行评议。一般来说同行评议呢会多见于这种科研论文过程中，也就是说我今天写了一篇文章，但是最后能不能得到发表是需要靠你们二位同行的判断的。 如果而且是双盲的，我不知道你们是谁，你们也不知道我是谁。 嗯，没有这个感情因素在里面。 对，完全是看你这个文章的质量来判断的。 嗯， 所以我们在创作科普文章的过程中呢，引入了这种同行评议的制度，所以一篇文章会有同行来审核，会有专家来进行把关。 嗯， 那最后通过了，我们还会做最后一步，就是我们有一个内部的编辑团队，专门把医生的专业术语翻译成老百姓能懂的语言。 嗯， 啊，这点也非常的重要。 对，因为 通俗化。 是的，因为有很多专业，比如说我自己原来是神经内科医生，那我们神经内科有一个叫脑脊液，但是很多患者老百姓是不知道什么叫脑脊液的，那我们还要用一个比较平实的语言把这个脑脊液翻译成老百姓能懂的这种话。所以这个过程呢其实也蛮耗功夫，所以我们需要站在很多不同的角度最后来看我们这篇文章。 嗯，好，这就是我们说如何来确保每一篇这种科普文章的这种真实性准确性。随着互联网和我们整个技术的这种发展，现在和健康相关的这种交叉领域可能不仅仅是这种科普文章了。你想问问，作为在这个行业当中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的这种先行先试者，现在丁香园整个的这个业务除了科普文章这一块之外还有什么？ 我们的一个策略呢是要从内容呢延伸到服务上去。内容呢是我们做的第一步，也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科普文章。 嗯， 但正像您刚才讲的，大众啊患者啊对于健康的需求是比较多样化的，而且呢它的整个的一个流程呢是一个整体连续的一个需求，不太容易说只看一篇文章就解决所有问题。所以呢我们是以文章以内容为一个切入点，那进到这个平台上之后，后面还有一系列的这个服务我们来提供。比如说在读完文章之后，我们还可以去进行一些在线的这个咨询或者是提问，那满足这个患者除了他有看一看的需求之外，还有问一问的这个需求。 嗯， 问一问之后呢，他可能还要对一些内容进行更深层的这个掌握，我们还给他提供一个学一学的这个平台。那最后呢，可能还离不开线下的这个诊疗，可能还要去治一治管一管。所以这整个一个流程呢，我们认为是应该是一个整体的，从内容逐渐延伸到服务的这样一个过程。 嗯，让大家伙先了解，了解了这个事情之后呢，解答自己的一些困惑。如果这些困惑通过我们线上的问答能够完成，这个时候可以换一个闭环。如果不行的话，比如说有一些问题更加个性化，甚至需要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这种数据检验作为支撑的话，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延伸到线下了。 对，没错，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需求过程，它就像一个漏斗一样，最后漏下来的会有一个最后的这个更深层的这个需求。 嗯， 那可能光靠线上的服务就不一定都全都能满足掉了。 嗯， 所以我们也现在正在试图去把我们的服务呢能够延伸得更个性化，能够更好的去满足他这种整体的这种需求。 嗯，那这个线下的服务现在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提供给大伙儿的？ 我们有几种不同的方式啊。那一种的话呢，就是我们会自己去构建线下的医疗服务体系。那具体来讲，就是我们建了诊所。 嗯。 那这个诊所的定位呢，主要还是满足这个全科和基础医疗的这样一个需求。但是呢光靠我们自己这个吭哧吭哧干诊所也干不过来。 嗯， 因为中国的基础医疗对这个诊所的数量的要求还是蛮大的。那我们现在呢也积极的和第三方的优质的这种民间的诊所或者是医疗机构去合作，那通过我们这种相互的合作呢，共享对方的这个医疗资源。当然它首先也要经过我们的这个非常认真严谨的这种认证，算是我们的这个联盟之一吧。所以我们也会对接这些线下的优质的医疗资源来完成整个这个服务的闭环。 也就是说从线上逐渐的去走向线下，大家伙在线上看完了之后能够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找到一个实体去进一步的解决我线上可能没有解决完的这些问题。 我觉得从线上到线下呢并不是一个单向的流转。 嗯 嗯， 从线上可以到线下，反过来从线下也可以再回到线上。比如说，我现在在线上得到了一些信息，得到了一些解答，我觉得不够完整，那我到线下去就诊。可是就诊回来之后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患者还是有就诊之后的这个需求。那他比如说举个例子，他从医院出院或者从诊所出来，有些问题他还是没搞懂。我们自己做完诊所之后，我们发现很多年轻的妈妈呀回去之后不会开药瓶的这个盖子 啊， 因为这个药瓶的盖子呢是专门做了这个安全的设计的， 往下按一下， 哎，你要往下按一下，再拧一下才能打开。 嗯， 但很多妈妈不会，所以呢，我们给这些患者呢也提供这个诊后的这些随访管理，而这一块呢又从线下回到了线上。所以我认为医疗的这个服务呢是有线上能解决的部分，也有线下能够解决的部分，二者应该是一个结合的一个整体。 嗯，那 其实嗯。 对，因为其实刚才天天总说到的这个从线下到线上的这一块，其实也跟咱们这个前就这一周嘛刚刚发布的这个国家关于促进互联网加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里面提到的一点很像，就是说到我们这个有一些的这种健康管理和这个慢性病管理的这个复诊其实是可以放到线上的。那你线下做完了出诊之后，像您刚才说到的这种诊后的这种随访啊，或者是有一些慢性病人呢，他可能需要有一个长期的这种健康的管理啊，可能我们都可以放到这个由线下放到线上来做。 对，所以我觉得最后的一个出发点还是看患者的需求是不是能够真正的从患者的这个收益角度，最大化的这个利益的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如果他能够在线上解决一些问题，那很好，那我不需要把它折腾到线下去。 嗯， 但是呢，线下服务完了之后的话呢，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机会，他是回到线上之后还有新的这个诉求，那再让他回到这个线下也很复杂。所以线上做好线上的活，线下也做好线下的活，二者能够有机结合起来就好了。 嗯，好，你也想问问你现在这个整个行业当中，尤其是这个大健康的领域当中，互联网和我们的这个医疗 健康， 它到底比如说现在更多的这种趋势是逐渐的往线上走，还是更多的趋势很多的这种企业已经从线上开始像丁香园一样往线下走了？ 其实现在做这个判断呢还有点为时尚早。那从我对行业的一个观察来讲的话呢，就是首先第一点就是大家还是非常注重互联网的技术和服务， 嗯， 如何能够最大化的去给患者带来收益。第二呢，出于这种安全的考虑，或者是出于更好的这种体验的考虑的话，那如果有需要做线下的部分的话，其实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公司也开放心态，也逐渐的接受如何去跟线下的机构去合作，甚至是自己去兴办。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二者的这种趋势呢都会发生。但是呢一般来说的话呢，就是线下的这个扩展规模和速度啊，跟线上相比的话，这个还是显得慢了一些，因为这毕竟是一个传统的业务。 嗯， 所以对于大多数的这个互联网企业来讲的话，可能还是希望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先最大限度的去寻找线上我们的机会，看哪些地方能够基本上完成这个闭环。那做到线下呢，我觉得应该是第二的选择。 嗯，也就是说现在您观察到整个行业当中更多的这种比如说互联网和健康相结合的大家第一步还是在线上寻找自己的一个突破口， 因为线上还有很多的这个需求，很多的这种机会，我觉得还有这个继续去 可拓展的空间。 可拓展的空间，对。 嗯，做到一定规模之后，这个时候可能就面临着线上解决不了的问题， 是 线下可以通过自己或者是合作的方式来为我们的使用者带来更好的这种体验哈。那丁香园也是开立了自己线下的这种诊所，您说了已经开立了，那现在这个总共是有几家的规模？ 我们现在杭州有两家丁香诊所，福州还有两家丁香诊所，所以一共四家。 四家。那这些在线下的诊所，也想问问您，毕竟是一个做互联网起家的这个企业，它如何在线下诊所去体验我们说互联网的特性呢？ 嗯，对，其实我们自己本身啊都是有医生背景的，所以应该说这个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诊所的这个形态和里面的服务其实并不陌生。 嗯。 但毕竟呢，因为我们给自己定位还是一个互联网为核心业务的这样一个公司，所以呢，我们也在努力在这个传统的这种诊所中呢，去体现互联网的这种优势吧。我觉得主要分两个角度，一个角度呢是就是对患者如何用互联网的方式，尽可能最大限度的解决他在就诊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不便利的地方。 嗯， 比如说通过互联网，通过微信的方式进行预约，进行在这个到诊所之后的这个登记。进行这种支付，包括离开诊所之后，他所有的病历都可以传到他的手机上，对，他可以在手机上查看他自己的这个就诊记录。 嗯， 那还有呢，他离开诊所之后呢，我们还提供一个基于微信的七天的免费咨询，就是担心他离开诊所之后还有打不开瓶盖的这种问题， 用药的问题啊，管理的问题。 而那么对于一些慢病的患者呢，我们还要定期提醒他回来，比如说你要继续测一下血糖，继续隔三个月继续测一下尿酸，这样的一些服务。所以呢，我们是充分利用这个互联网的信息化技术，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诊疗的这个效率啊，能够得到更好的这个提升。 嗯，好，从这些方面去体现这个。 所以这是第一个，是对患者这一端。那么对行业这一端的话呢，我们觉得看了整个这个诊所的这个行业，发现其实诊所的信息化程度比较差。 嗯，不高。 那我们也开始做这个诊所的信息化系统， 来帮第三方的诊所啊，同样提高效率。因为我们走过这一段路，我们趟过这个坑，我们知道哪些地方容易出问题，所以我们很愿意的把我们知道的这些经验也好，教训也好，通过我们这套系统啊输出出去，帮助第三方的这个诊所去更好的提升他们的效率。所以这个我们会做的非常细，包括如何选址、如何装修，我们都在里面要去教这些诊所怎么去做。 哦，对，而且其实您说到的这个电子信息化的系统，如果说有更多的诊所采用了丁香园的丁香医生的这一套系统的话，那实际上是不是就是现在在业界非常难的这种电子病历之间的这种互通就可以实现了呢？ 我觉得这一步肯定是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标了。但其实离这个实际的这个操作性、可操作性还有一定的差距。因为简单讲的就是诊所的这个信息化系统对于这种电子病历的这种要求吧，相对于大医院来讲，并不是特别的高。所以在具体整合的过程中，其实还是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对方的医疗机构的这个标准不一样，或者是接口不一样，所以现在我们只能做到我们诊所内部的这个信息的打通，或者是跟其他诊所的这种信息的共享，跟医院这个层面目前我们还做的比较少。 对， 那刚才您聊的更多，比如说除了我们受众端之外，我们还可以提供这样的这种数字化的服务给我们说机构，也就是说各种各样的诊所。 是的， 现在比如说这种诊所更多的是这种私立或者说民营的，还是说也会考虑比如说像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种公立的基层的面向我们老百姓的这样的机构？ 对，都有，这二者都有。目前呢，从这个覆盖的比例来讲，还是私立的多一些。但是公立的社区卫生中心啊、社区卫生站啊，我们也开始进行覆盖了。所以从我们的实践经验来看的话，就是基本的流程差不多。需求呢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比较小的差异。 对对，但这个差异是比较小的。 好，那通过这样的方式把互联网真正的是和医疗融合起来带到我们的这个身边哈。那对于这个互联网问诊，其实大家伙一直是很有争议的一件事情，因为之前我们国家是明令禁止互联网问诊的，因为中间牵扯到如果没有线下的实体的话，很容易存在比如说责任不清、出了问题到底谁负责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根据您的观察，现在互联网医疗整个的这种发展方向会不会突破这样的一个瓶颈的限制呢？ 对，我们其实非常关注这个话题，因为呢，这个话题确实涉及到一个管制监管这样一个尺度的问题。其实在任何国家呢，医疗行业都是一个高监管的行业，在中国、在美国、在欧洲都是这样的。那么在监管的这个安全性的保障和技术创新中间，如何找到这种平衡，其实既是我们创业者关心的，也是监管机构关心的。那么之前的话呢，政府对于这种在线诊疗的定义是并不是特别的清晰，也就是说对于很多创业公司来讲，我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服务是不是允许的，或者下一个服务会遇到哪些监管上的这种要求，所以这些并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呢，其实从政府层面来讲的话呢，也会即将出台这种互联网诊疗的指导意见。那其实从这一点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看到政府对于互联网医疗、互联网诊疗的这个界定是越来越清晰，你哪些东西能做，哪些东西不能做，会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这样一个标准。所以这样的标准出来之后的话呢，其实是方便企业去规避风险的。否则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边界是在什么地方， 到底能不能做。 没错，那现在有了这个边界之后，至少我们知道哪些是可以去做，而且是政府高度鼓励去支持去这个你去创新的这个地方，哪些地方政府可能认为现在的资源还不够，现在的能力还不足，或者是还存在某些风险，它可能暂时还没有开放这个口子。那我们就很方便我们去选择，那我就挑选我能做我擅长的地方。 我得打断您一下，因为上半段时间马上到了，没关系，咱们下半段继续和大伙来聊这样的话题，大家也可以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投资家。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佑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对于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

礼物非常的有纪念意义，因为呢是一个限量的定制水杯，这个水杯呢可能会有一些这种我们说这种朋克的感觉在里面，但是和我们的健康也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你想要获得这样的一个定制水杯的话，现在就抓紧时间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问答节目当中吧。下面呢我们继续回来跟两位嘉宾一起来探讨一下互联网和健康医疗到底会如何下一步更好的发展。在上半段节目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聊到了其实网络问诊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李总也说了这可能是发展的过程当中现在呢有很多的这种突破，也想问问您，现在刚才在上半段的时候你提到说国家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限制，其实对于企业来说您认为是好事儿，至少明确了您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能做了，减少了这个试错的这个成本哈。但是同时大家伙儿也会说，现在丁香园丁香医生他其实也在开展这样的业务，比如说有什么样的问题我可以找医生来咨询。其实不光是丁香园，现在很多的这种比如说平安好医生啊，各种各样的这种医疗互动网站都有这样的服务，它不算是问诊吗？ 对，这就是咨询的定义跟这个问诊的这样的一个定义的区别。 嗯， 那么对于咨询来讲呢，其实政府一直都是鼓励的。但是呢，如果是问诊的话，这个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么什么叫问诊呢？也就是说，我在跟医生的互动过程中，医生给了我一个准确的诊断的意见和治疗的意见，他告诉我，根据我的这个描述，告诉了我得的就是什么病，我就应该去吃什么药。那这样的话呢，跟一个咨询就不太一样了，咨询更多的还是一个建议的层面，所以这个二者之间的这个边界啊是有一点模糊的，不太那么清晰的非黑即白的展示出来。实际上从我们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啊，也确实发现就是有些这个咨询看起来就有点像这个诊断或者像治疗的这个建议了，因为二者之间的这个并不是那种特别清晰的那种定义。但是现在从国家政策层面上来讲的话呢，会禁止这种网络出诊，而只允许这种网络上的复诊。其实从我作为一个行业的从业者来讲，我非常理解政府这么做的目的还是为了保证安全，降低风险。但是呢，毕竟这个技术是前进的，是发展的，而且我们看到美国也好，英国也好，也有这种允许网络上出诊的这种案例。 嗯， 所以呢，我觉得目前的这种状态的话呢，可能是政府基于现有的资源和潜在的风险做出的这样一个判断。但我也不指望这样一个政策就能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所以我的态度是我们对于政策的进步是欢迎的。 嗯， 对于政策中有容易混淆或者是界限不清的地方，那我们先搁置争议，我们先做好我们能做的，然后在不断的这个探索和创新中，我们去看怎么样去降低这种风险，然后能够进一步的推动政策再向更广泛的空间去延伸。 嗯，好，其实作为一个从业者，其实李总也是给大伙提了一个醒，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范围之内，我们在网络上进行的这种咨询，其实每一个都不能够作为最终的一个诊断，或者说他某一个名医某一个大医院的可能主任医师告诉您咨询之后的这个结果，您也不能够把它作为最终的一个诊断，甚至拿着它去买药自己来治疗这个疾病，这都是不可信不可靠的。 其实对于很多的这个疾病来讲的话，确实存在这种不确定性。 嗯， 所以呢，单纯凭着患者的这个简单的描述啊，不太容易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那么一般来讲的话，医生会建议遇到一些不确定性比较高的这个情况，会建议患者到线下的医疗机构继续去就诊。但是呢，医生也会对于一些非常明显，甚至是这个他已经在线下医院做了一些检查的这样的患者， 拿着这个检查 拿着检查单的，上传这个检查报告的，上传CT 磁共振的，他可能也会给出一个非常准确的这样一个建议。 嗯， 所以呢，这个二者之间这种关系呢，其实是比较微妙的。 嗯， 对，因为其实那个像您刚才说到呢，我也就是关于这个技术的问题，我也想到了两个例子。一个呢，就是在欧洲那边呢，有一款叫做那个伊莎贝拉的这么一个辅助人工智能的辅助诊疗软件。它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发明者的他的女儿，然后得了一种病。其实这个病他也是找了很多的医生，然后各种看之后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细小非常不常见的病，可能这个医生给他进行了各种治疗，他就是忘了这个病，但是这样经过大量的文献查询之后，他的症状是完全符合这个病的，所以呢他就开始 做了一套这样的系统，帮助你医生来弥补你的一些可能知识上的空缺啊，或者是一些注意力上的丧失啊，这样的话反而能够帮助这个医生你在你诊疗的时候呢，就是通过这个技术帮助你能够更准确的问诊。但是同时呢，我也看到了说比如说咱们国内其实也有一些类似的这种，比如说所谓的 AI 或者是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些软件，它就是像游戏一样，说你今天有什么什么样的症状，你感觉哪里不舒服，然后你选择，然后在这个不舒服的情况下，你是到底是这儿疼啊还是那儿疼啊，疼的疼痛级别是多少啊，然后你有没有尝试过什么样的治疗。结果我试过几次，结果发现我可能其实只是感冒或者是咽炎这样的问题，然后就给我了一个非常可怕的这么一个结果，就是让我必须要去医院了，或者必须要紧急手术的那种。 所以说其实曾小麦刚才提到的这个是互联网和我们医疗这样的融合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新兴的事物，但是这个事物如何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具有指导意义，甚至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比如说更加精准，更加省时省力的去找到这个疾病的原因，那这个现在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当中。 是的，其实呢在这个探索过程中呢，一方面像小麦提到的这个技术呢是不断创新的， 对， 坦率的讲呢，其实技术还在一个很早的一个阶段，所以会出现不管我是头疼发烧，就最后给我诊断全是肿瘤。 嗯， 那么我的一个个人观点呢，就是在这个阶段的话，光靠技术突破是不够的，一定还是要靠医生的这种参与，特别是对于这种医生的这个能力和素养，一定要有一个筛选的过程。 嗯， 如果这个医生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医生或者很负责任的医生，你让他上到这个平台上来，坦率讲那是不会让人放心的。 嗯， 所以平台对于医生的这种资质的这种审核也好，或者能力的测评也好，所谓的这个质量控制流程，我认为非常关键。 嗯， 如果这个流程做不好，那可能就是一些不是特别有责任心的医生上到这个平台上来，结果给出了一些误导性也蛮强的这个建议，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对患者也会造成伤害的。 嗯，所以说我们的互联网和医疗的这种互联网的这个广泛性和医疗的这种精准性，其实中间还是存在着矛盾的，我们如何找到这个平衡点非常的关键。 对，我认为找到这个平衡点的有效的方法呢，就是严格控制医生的质量，并且呢对医生的这种答案也好，或者是互动的这个结论也好，要进行这种监控，或者是同样进行同行评议。 嗯， 那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尽可能的去控制风险，然后给患者带来最大的这个收益。 嗯，其实说到底这个移动的医疗，现在这种互联网还是离不开我们说现在真真实实的这种医生实体去解决这些问题。那是不是也是这样的话，刚好给现在的这种移动互联网的企业提供了一个我们说线下建立实体这种医疗或者说健康管理的一个窗口期，他们可以从线上更多的这种海量的需求当中寻求到符合于自己比如说能够提供服务的患者，把它引流到线下去创造更多的这种价值，甚至后续的这种管理。 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吧。就像我前面讲到的，线上跟线下一定是一个紧密的结合。 嗯， 可以从线上到线下，也可以从线下再回来，再回到线上来。 嗯， 但是呢目前呢应该说在这个线上的这个探索呢还远远没有到一个饱和期，还没有到一个成熟期，还在一个非常早的阶段。所以在现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个人倒是建议呢尽可能在线上先把能够探索的这个领域呢能够进行去布局或者去积累这个经验，然后呢逐渐再去往线下发展，因为线下这一块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情。 嗯， 甚至可以这样讲，线下的除了公立医院之外的这个私立的，无论是医院也好，医疗机构也好，诊所也好，它的数量还是偏少的。 嗯，也就是说其实李总在线上走到线下的过程当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遇到了一些困难。那您作为一个过来人，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真正一个互联网的这种健康企业从线上走到线下面临了哪些问题，甚至有哪些可能是这个行业所共同面对的，希望比如说由我们的监管部门，由政府部门去下一步给你们指出更多更广阔的这种空间。 嗯，我觉得主要还是一个思路上的一个转换。那么对于纯互联网出身的人来讲，他会非常惧怕走到线下去运营一个实体的医疗机构的。 嗯， 丁香园呢可能稍微有点不一样的，就是我们这些创始人的背景其实都是医生出身。 嗯， 所以看起来好像做互联网才是我们的副业，做这个医疗机构可能才是我们主业。所以我们对于医疗机构的运行呢，也是遵循传统的那些要求规范吧。所以对我们来讲，并没有特别大的这个挑战和困难。但是呢在运行过程中呢，其实我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当你线下的医疗机构运行起来之后， 周围的患者是不相信的，因为你没有品牌。 嗯， 对于老百姓来讲，最直接的就是我拿着病历本去北医三院、去中日友好、去协和， 任庙不任和尚。 没错， 嗯， 你周围突然周边他家旁边突然开出一个什么什么诊所，他不知道， 嗯， 他没听过，所以积累品牌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所以这个过程中呢，可能跟互联网的方式就不太一样。互联网像水一样，它可以通过技术、通过资本，快速的让整个行业就 知道它 了，变得平坦了。可是一个诊所放在那儿，老百姓一般是不敢进去的，你也很难用那种互联网的方式去做。所以为什么丁香园先从内容入手？因为做内容其实也是做品牌。那么当你内容能够到一定的声量，能够到一定的这个影响力的时候，是有可能帮助你线下的，不管是你自己的还是你联盟的一些平台，能够共同去树立这个品牌的。所以我觉得线下最大的挑战其实是在品牌的建设上。至于说其他，比如说监管机构的审核呀，医生的招聘也不容易，因为这个医生不太愿意出来。 嗯， 还有这个成本啊、产品设计啊，我觉得这些也是挑战。但是呢，终归是有一些 solution， 有一些方法能够帮你去走过去的。 嗯， 可是呢，关于品牌这事儿还真急不来，所以要花相当长的时间去构建这个品牌。 嗯，小麦在我们的这个医疗健康领域，这个看得非常多哈。其实像我们之前也观察到，有一些互联网企业其实底下也做了自己的这种线下的医院，比较大的比如说阿里啊，甚至是腾讯啊，他们可能都有这样方面的尝试，但是最后好像都是有点销声匿迹了，没有引起特别大的这种反响，大家一下都知道了这样。 对对，比如说在那个像腾讯呢，它有这种企鹅医院的合作，当然也是其他的这种诊所打着这个腾讯的名义在做。然后呢，像那个腾讯呢，它可能在他们这个深圳的社区，它也自己也想做医疗，但实际上发现，嗯，医疗的门槛也是特别的高，不是说这种互联网的有资本就可以把这个做起来的。所以他们截止到目前可能了解到的这种最新的进展呢，也就是在这个深圳的可能某个社区进行一些这种社区医院的这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这种探索。那包括像其他的有一些类似的，可能像什么春雨诊所啊，或者这些的诊所也都有在尝试。 嗯嗯 嗯，其实现在像这种就是资本来做诊所这种情况确实是还蛮常见的。 对，我们做这几家诊所的话呢，花了大概最长的一家到今年已经3年的时间了。 嗯， 这三年其实积累了蛮多的这个经验和教训的。 嗯， 其实这个也让我们重新去认识这个业态，让我们重新去理解整个这个行业，包括用户的这种需求，其实对我们帮助特别大。我们发现其实很多线上的服务，如果有线下平台支撑，会做得更深更好。然后呢，有一些线下的服务呢，诶，它可以变了一种形态，然后搬到线上来，能够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服务更多的人。所以其实对诊所来讲，我们其实觉得它是我们的一个试验田，能够帮助我们去实现我们原来压根儿没有想过的一些想法，所以对我们帮助还是蛮大的。 嗯， 对。但是像刚才比如说到这个可能资本来做这个医疗或者是线下的这种服务不太好做的一个原因呢，还有一点在于就是咱们真正的这些优质的医疗资源比较集中的这些三甲医院，他们的这个动力好像并不是特别的强。虽然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意见也是说鼓励推动这种互联网加这个健康医疗，但是也是鼓励说这种比如说实体机构啊开设这种互联网的这种医院，但是感觉好像他们就是没有这个意愿去做这一块。 你说对了，我的一个观点，互联网医疗最佳的使用场景是基础医疗。 嗯， 我们现有的公立医院专注的绝对不是基础医疗，包括患者的这个健康教育素养的培养，包括这种诊后的随访、慢病的管理，甚至到养老、到康复、到护理，这整个这一条线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公立医院只是关注了诊中的这个环节，而对于诊前和诊后，它根本没有能力去覆盖。而且我的一个判断是，它不但现在没能力覆盖，它的未来也覆盖不了，因为这就不是公立的大医院去干的事儿。所有的医生的培养，整个这个医生培养人才体系也是为了公立医院的这个专科的疾病的这个治疗诊断去培养的。所以我们中国现在也缺这个全科的人才。那么这一块来讲，其实我觉得恰好是互联网医疗的机会。那我们看到诊前和诊后其实有大量的需求，甚至都不是疾病的需求，是健康的需求。比如说年轻妈妈关于喂养的问题啊，中老年人关于肿瘤筛查的问题啊，还有体重超重的人关于减肥、关于戒烟的这种问题啊，这些都不是到公立医院去解决的。 嗯， 而这些东西最容易是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来解决。 嗯， 但是像您刚才也说到了我们这个全科人才的这个缺乏，那其实对于这些互联网的这些企业来说，全科人才同样缺乏。 是的。 怎么去 对 在本来就缺乏的情况之下还要跟这些比如说已经非常有名气有口碑的这些大医院去抢这些人才？ 对， 所以说这就是挑战呀。其实所有的竞争到最后都是人才的竞争。那么现有的医生的话呢，从丁先生的经验来看的话，我们只能去慢慢培养。 嗯， 很多医生其实是包括他到互联网上服务的时候，他是欠缺这种服务意识的。 嗯， 所以我们的培养的话，对医生的这种质量控制要求非常严格，不但控制他这种服务的质量，我们还要对他的知识、对他的态度，还要对他的这个同情心，都要进行多方位的这个培养。 嗯， 对对对，还有人文方面的。 没错没错，这样的话他才能够真正站在患者角度去想问题。 不仅仅是治病，关注在这个治病这一点上了，更多的这种获得感，我们就医的这种体验也需要进一步的去提升。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确实丁香原来做这个事呢，他有天然的优势，因为他起家就是聚集了这些大量 优质 的 医生 的资源。 所以这一块的话呢，就是我们还是沾了一点这个早期的这个便宜吧， 嗯， 但是也不能太这个自满，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个行业的变化、政策的变化、技术的变化也非常快，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努力去跟上这个趋势。 嗯，好，那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李总说，更多现在我们说的这些公立的医院，他可能关注的是治病这一个中间的这个阶段， 诊中环节。 诊中环节对于我们现在这个大健康的范围，其实我们说只从出生甚至还没有出生开始一直到我们死亡，这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有很多的时候还不到疾病的这样的一个范畴，我们说亚健康的状态，可能这个时候是对于很多互联网健康企业现在可以探索的一片蓝海了。 没错，而且这也符合国家的战略规定，在我们的政府提出来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其实我们的总书记也提到了要从原来的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去转移， 嗯， 要实现全民健康，而且是全方位全周期全产业链的去这个实现。所以这个其实也给我们很大的这个鼓励和方向性的指导，让我们知道，哦，原来你不是说只可以做疾病那一块，那么像患者的教育啊、诊前诊后的这种服务啊，都 健康管理、 健康管理啊，很多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来做，而且我觉得这个机会是非常大的。 嗯，那其实就是存在一个我们说差异化或者说定位的这种不同。那对于现在我们说这种公立医疗和现在比如说互联网企业，甚至很多的这种私立民营医院，您觉得他们之间不同的这个定位到底来如何划分，怎么来差异化呢？ 我觉得作为互联网企业，像我刚才讲到的，我认为互联网医疗对互联网企业来讲最大的机会就是慢病管理、健康管理，这一块其实如果做好的话机会是非常大的。公立医院解决的是保障基本医疗需求， 嗯， 解决这个疑难复杂场这种疾病的这种治疗，包括学术科研方面的进展，这些一定是由国家政府所主导的这个公立医院来完成的。那么私立医院呢，它扮演的是一个满足更多元化、更高端，或者是有这个支付能力的人，他希望有一个更好的体验。我不希望到公立医院等三个小时才能跟医生说三分钟。 嗯， 但是他有这个，他不影响、不侵占这个公立医院的这种公益性的资源。那我同时还能够到这个私立医院里面找到一个我能够负担得起的一个有质量的这样一个医疗服务。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这种医疗的这个大的生态圈，一定是这种多层次、多需求共存的这样一种模式。 嗯，所以说对于健康的这种互联网企业来说，它可以找到自己擅长的这部分，然后去做大做细，甚至是做深，把它从线上延伸到线下，再从线下回归到线上。 是的， 嗯，做一个整个的一个闭环哈。其实互联网诊疗现在国家也有很多的这种规定，也想问问您，互联网诊疗首先这个数据的留存，现在我们国家是有相关的规定的。 对，国家其实对于健康数据的这个安全性还有数据的监控是管制会非常的严，所以这一点的话我也提醒广大的互联网医疗行业的从业者要注意数据安全，注意数据的隐私和保护。 嗯，那这个其实不光光是我们说这个涉及到企业的问题，还有我们患者的这种个人隐私，我们也担心这个我要去了一个比如说互联网企业做的这种线下医院，那我的健康数据会不会由这个互联网企业比如说自己利用，或者说他卖给别人去利用，因为他有现在这样的一个天生的优势，相对于去传统的我们说医疗机构来说。 对，这个呢其实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个故事。我在美国的时候接受过一些这个诊疗，那么诊疗的时候他事先要我签一个知情同意书， 允许他将来可以使用我的脱敏数据，也就是去掉了我个人的所有的信息和敏感信息之后，而且呢很奇怪的是，如果我不点同意的话，我接受不了他的服务。所以这个呢可能看上去有点像这个霸王 条 款，对，但是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医疗机构寻求保护自己的一种这个方法吧。 嗯， 但我觉得呢还是要跟患者有这么一个知情同意的过程，如果你确实今后有这方面的这个想法或者诉求的话，那需要征求到患者的同意，因为所有的医疗数据最后的这个所有者一定是患者本人， 嗯， 而不是平台方。 嗯，所以说现在这样的一个要求或者说规定，也提醒收音机前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这些朋友，我们不管是去哪一级的医疗机构，我们都需要注意保存我们的这个比如说自己的这种健康的数据，个人的隐私都是需要您去留意的。嗯，好，那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还有互动问答的题目没有公布呢，现在我们国家的注册医师数量大概是有多少人呢？ 这个答案呢是第二个选项，300多万人。 嗯，300多万人的一个数字。也想问问，比如说像丁香园，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介绍了，是一个聚集了大量的医生使用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平台，像这样一个平台上的注册医师数量大概有多少？ 经过18年的发展吧，丁香园上面现在的注册医生达到了220万人。 320，300多万， 占了很大 一大半的这个专业的医生，所以说 70%左右。 嗯，所以说为什么在丁香园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样的比较专业的这种文章？在李总一开始说我们如何来确保这个科普文章的这种精准性的时候，其实就需要这些非常专业的医生专家去帮我们去审核，因为对于我们普通没有学过医的朋友来说，其实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领域，必须得有人帮我们把关，我们只是负责接收。嗯，好，那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一点时间想问这个李总，在我们的很多新闻报道当中，我们关注到说丁香园马上会发布一款 AI 的辅助诊疗产品，和自小麦在刚才提供的这种欧洲的这种诊疗的这种 AI 的技术一样吗？还是说有自己独创的这种特性？ 它是一个基于图像识别的这样一个工具，也就是说我们跟湘雅二院，长沙的湘雅二院，还有杭州的大拿科技，我们三方的共同合作来进行了一个皮肤病的给医生用的辅助诊断的这样一个平台。 嗯， 所以呢第一呢它还不是一个面向患者直接去使用的工具，而是帮助医生去提升诊疗效率和准确度的这样一个临床使用的这样一个产品。 嗯， 它背后的使用的技术呢就是通过图像识别的技术来识别手机上面拍摄的这个皮肤损伤的这个照片。 嗯， 然后呢根据这个皮损的这个情况呢给出一个某种疾病的可能性来。那这样的话呢可以帮助医生呢来去提升他的这个诊疗的这种效率和准确度。 哦， 所以这样的话可能会赋能很多的这个临床医生有这个皮肤病诊疗的这个能力了。 嗯，那也就是说其实如果我都是起了红疹子，我们知道很多的这种皮肤疾病都有红疹子丘疹的表现，我拍一张照片，医生拿着这照片可以在这个大的数据库当中进行比对， 对， 有可能是湿疹， 对， 有可能是比如说红白蓝疮各种各样的这种疾病引起的，那到底是哪种呢？医生会结合给出的这个数据，再通过自己的这个经验累积出一个最终的诊断。 对，所以最后的诊断还是医生来做。 嗯，这样的一个 AI 技术进一步的去缩短我们说医生的这种工作量，甚至有很多这种罕见的这种疾病可能医生一下想不起来，就像小麦说的想不起来是什么疾病，可以通过这个软件帮他做一个大致的这种筛选甚至是提醒。那这样的技术是互联网和医疗健康的下一步融合，我们也期待这样越来越多的技术不仅仅是用于医生这端，逐渐的发展成熟过后，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患者，我们的普通的市民也可以去大致判断一下这样的技术哈。那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李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节目的获奖名单呢我们会在下周的时候公布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上，大家也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具体的获奖名单您点击公众账号左下方的获奖查询就可以查询到。最后呢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的桥梁，帮您梳理行业，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个周末的20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的精编版，也欢迎您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投资家，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嗯，是的，今天呢我们要去一个地方，其实这个地方呢离我们很近了，经常呢也会有好朋友们去到这儿，可以购购物啊，逛一逛啊，感受一下。那其实这个地方我们也不用卖关子，就是澳门。 嗯， 对，澳门妍妍是什么时候去的？ 我是去年春节过后，就是冬末春初的时候。 哦，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在现在这边还是很冷的。 嗯， 就是感觉就是当时北京还要穿很厚的衣服。 嗯， 但是到澳门的话就穿一件单衣，然后裤子都是有漏洞的那种就可以了，反正不到20度，但是就是很温暖。 嗯嗯嗯，对，我觉得澳门那个时候应该是，比咱们这儿肯定要暖和多了。 对对 对 对，但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热，比如说穿个短袖，那还是不行的。 是，还得加一个外套。 对对对对， 那时候澳门天气怎么样？是晴天多还是阴天雨天会比较多一些？ 阴雨天比较多， 是吧？ 我在澳门待了4天吧，4个白天， 嗯嗯嗯， 基本上就见了1天没有雨的时候。 哦，是吗？ 没有雨的时候还是阴天，剩下的都是那种淅淅沥沥要打伞的时候。 哎，澳门，但是其实澳门天气，反正我觉得在阴雨天，我就去过一次澳门，还是赶上台风。 哦， 对，也是那种阴雨天气里面，但我觉得其实澳门，就算是阴天来讲，它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去游览的这么一个城市。 对，很干净。 对，那你当时4天是跟朋友一起去的还是？ 对，我跟一个朋友，然后那会儿就是因为我朋友吧，而且我那次行程特别奇怪，我是从山西太原飞到澳门。那会儿是因为正好吧，这个太原到，我朋友是太原人嘛，他说太原到澳门的那个机票在打折，往返啊1000多块钱。然后他说， 真挺便宜的。 对，他说那个你从北京坐太原的那个高铁，才就是200块钱，你往返的这个机票加上往返的这个火车票加在一起，然后还不到2000多块。说你可比那个往返就是海南岛，它不也是南边吗？便宜多了，然后还能出去玩一下。我说行，我还没有去过澳门呢之前，然后我们就去了。其实一开始我对澳门就是印象不是很好，因为很多人去澳门肯定他们都是去有别的目的啊，或者怎么样， 啊，对，就是娱乐业， 对对对， 博彩之 类的，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我本身是比较抗拒的， 嗯， 但是后来去了一次大有改观，甚至我现在想到每年有时间的话都可以去澳门玩一玩。 哎，是吗？ 对， 那到底澳门是什么让你瞬间改观了？ 就是它的吃啊，住啊和买啊。 好的，那澳门其实确实是一个吃吃喝喝购物啊逛啊都是特别适合的。 对， 我就去那么一次，真的让我非常非常的遗憾，就待了半天，完全没待够。就是这种，哎，你已经看到这个地方非常好，然后他已经把你的兴趣勾起来了，但是你又待不了，这种是最让人折磨的。 其实很多人可能都觉得就是去澳门都是因为去香港玩，然后顺便带上澳门， 是的，是的， 就一两天呀，怎么样，然后我们这因为是纯去澳门，所以就都待在那儿，甚至还换了酒店，然后把澳门的老城和新城都住了一下，所以就感觉到，哎，这个澳门还真的是很值得一去，就是值得深玩的那种。 我觉得真的是挺不一样的，就是澳门，好像咱们从来没有说，就是详细的讲过澳门到底该怎么玩。对，还分老城和新城，这个我是真的不知道。 对对 对， 它的老城就是隔着那个珠江和珠海，就是隔江相望的一个地方，你能感觉到那个地方是很有历史的，他们那个楼啊，包括墙面都很斑驳。 嗯， 然后你走在他那个老的那个街道上，就是那种细细的那种楼跟楼之间的楼间距，然后你走在那儿都黑黑的，因为楼太高了，因为澳门那个地方还是比较值钱的嘛， 对， 所以楼都盖得很高，然后那上面住的都是他们当地的那些居民，然后就像是那种，就比如说香港啊，还有潮汕地区那边的，你能感觉到他们就是南方人的那种就是气质，然后就伸头可以看着你，或者给你打打招呼啊，或者是出海回来带着渔网啊，他那个老区，因为我们住在那个还正好就是珠江边上的这一侧，然后站在我们那儿都可以看到就是江对面的这个珠海，甚至说我当时带了两个手机，然后一个手机装的是澳门的那个信号，就是那个 电话 电话卡，然后另一个手机就是国内的这个电话卡，就是另一个手机就是咱们大陆的这个电话卡，站在那儿都能收到这个中国移动的信号， 是吧？那 对对 对, 对， 因为离得太近了嘛。 对对对，但是它就恰恰又是那种很繁华的，它那个老区吧，又是那种就是当地的那种澳门的那个气质，和那种当时葡萄牙殖民的时候那种葡式的地砖，还有那种建筑的风格，其实是融合的很好的。 是，其实澳门，因为一去到澳门，肯定像什么大三巴啊这些景点儿，就肯定是那一块儿。但是只要你去，虽然说我觉得它是一个景区，但是它给人的感觉那种葡式风情特别的明显， 对对， 特别浓郁， 对 对。 然后你像我们当时住在就是澳门的老区里面嘛，我们步行到大三巴其实不到20分钟， 它老区是很小的，对、哦、老区就那么一块很小、 嗯、 然后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呢也非常的老，虽然是就是比较就是高档的酒店，但是非常的便宜、 嗯、 好像就是因为他们那边比较鼓励大家去娱乐呀、 嗯、 或者怎么样，所以他们的酒店价格都非常的实惠 哦。 对对对，你在那边也是性价比，可以花很少的钱住很高档的酒店，就是超五星酒店、 嗯、 然后一晚上也就五六百块钱， 哇那真的是够便宜的。 对对对，也加上我们去不是那个旺季、 哦、 然后去的时候人也特别少、 嗯、 那个时候都没有什么人，我们晚上就是步行去到那周边的什么渔人码头啊、 嗯、 离渔人码头很近、 嗯、 然后去到那个大三巴那周边的那条守信街呀、 嗯、 然后感觉都很就是没有什么人，就是也没有什么旅行团，特别的安静、 嗯、 就像是你住在那儿的居民一样。那么晚上也有人出来就是散步呀，包括遛小动物啊、 嗯、 怎么样的，就是感觉就很能深入到他们澳门当地的居民的这种日常生活里来，所以就感觉还特别的惬意， 是吧？我觉得澳门真的是，就尤其是从香港过去，因为那次也是，就是先去的香港，然后说真的是顺道去的澳门。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你一到澳门，真的感觉就是跟香港是完全不一样的节奏， 对， 就一下放缓了。 对、哦、他们很慢， 对 啊、 而且人很少。 是是是、 嗯。 然后我们当时就是也感受了他们当地的就是公共交通，坐了公交车， 嗯、 然后也打了车。打车的时候，司机就说、 嗯、 其实澳门是很适合逛的地方， 嗯、 因为澳门主要是。就是夜晚他们的这个娱乐业比较发达，所以男性一般都是、 嗯、 就是澳门其实晚上夜生活是非常丰富的、 嗯、 你也能感觉到一到晚上他们那些楼上的那个就是亮化的那种灯、 嗯、 特别的就是斑斓，包括老城和新城，站在老城看新城的那些就是大的酒店呀、 嗯、 包括威尼斯人、 嗯、 包括那小铁塔呀、 嗯、 都特别的明显。然后呢但是白天的时候就非常的静，但是白天又很适合女性去逛街、 嗯、 所以他们就说澳门晚上是就是男性的天堂、 嗯、 白天是女性的天堂。为什么呢？就是你女孩白天去逛街啊，去吃啊、 嗯、 都能是非常就是幸福，然后以很少的钱能买到很大的满足感。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这么一说，澳门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因为它有自己的就算是支柱，当地的支柱产业吧。 对 对 对。 然后其他的就会相对来说很便宜很实惠。 对对、 哦。 你像我当时去澳门的时候，我们去逛街嘛， 嗯、 能感觉到它也是，因为它就是借着这个，可能就是因为它这个经济的这个方面有支柱产业吧， 嗯、 所以它那个地方的货源都非常的充足。 嗯。 但是它白天又很少有人去逛街。 是的。 对。然后所以你基本上想买什么都是以很低的折扣、 嗯、 四折五折就可以拿下。对，我那会儿在那儿买了两件，就是、 嗯、 可能就是比较好的衣服吧、 嗯、 然后两件的衣服打完折还不足正常的衣服一件的价格。 天哪， 对，而且 差的好多呀。 对对对。然后包括买鞋子也是、 嗯、 那会儿就是在北京都没有上的那种鞋子、 嗯、 在那个澳门都可以买得到、 嗯、 而且也都是它新上的就是九折，所以再加上这个澳门的这个澳币的汇率， 对， 所以还是很值的。 嗯，真的是啊。 对，而且在澳门你买东西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正常人可能想象不到的这个购买的渠道、 嗯、 就是它那有很多的当铺。 当铺 对、哦、澳门是一个当铺非常发达的地方、 哦、 因为它那边也是因为跟它的支柱产业有关、 嗯、 很多人他会在那边典当一些东西， 对， 然后典当的这些东西它过了一定的有效期限之后，它就可以让当地的人售卖了，这些东西保证都是正品、 嗯、 因为它经过这个当铺的这样的一个、就是、 对，当铺会检验的， 对对对，把关嘛、 嗯、 然后你就可以以很低廉的这个很实惠的价格呢就能在当铺选到很多，有些就是基本上是九八成新九九成新的。 哇， 对，因为那些人他们急用钱，他们就会把这个东西很低的价格当出去、 嗯嗯嗯、 然后这个当铺就会把它摆出来，所以其实在那儿逛当铺是一个非常就是奇怪的，就是包括、 我觉得这个好有感觉呀。 对对 对, 对, 对、 嗯、 就是很特别的一种经历。 对啊，各种典当行。 对, 对， 那可真的是真品，那就不是就相当于那种二手古董店了。 对对对、 嗯、 当什么的都有，而且关键都是它不是老款、 嗯、 不像中古店它可能是十年二十、 嗯、 年前的老东西、 嗯、 但是它那个地方可能都是最新款，它就有人在那儿当铺。 最新款的手表要了解一下吗？ 对对对对，所以在那个老城区啊、 嗯、 因为老城区好多好多的当铺、 嗯、 你逛的话就特别的明显、 嗯、 就能感觉到每隔几步就会有一个就是五彩斑斓的当铺，他们也会招呼你、 嗯、 一看你就是游客嘛、 嗯、 就来看看来看看，你进去就可以挑到很多、 哦、 对，我当时没有购买，但我的朋友在当铺买了一个小的项链、 嗯嗯、 那个项链反正是以基本上是三分之一的价格，三分之一原价的价格买到的。 对啊，而且人基本上还是全新的。 对，你只要说不是在意这种比如说是别人用过的呀、 嗯、 或者怎么样，他肯定不会说是那种就是 或者说是 都已经有破损，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你基本上买它是很实惠的。 对，其实就像我们去国外淘那些二手市场是一个道理， 是是这样的。 而且这个说实话，那真的是都是保真的正品。 对对对，所以我感觉就是你购物的话，包括它那个澳门当地的就是有那个威尼斯人，它其实是一个商场嘛，还有近两年新开的一个新豪影汇，然后我后来也是住在新豪影汇，我不是住了两个酒店嘛，第二次是住在新豪影汇，所以能明显感觉到这新旧两个购物的一个大商场的一个对比，它真的是很适合，就是尤其是我们这种年轻女性过去吃吃玩玩的话，就是各种你想要的东西都能找得到，也都能买得到。 对，因为威尼斯人那个太有名了嘛，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去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楼是男性的天堂， 对， 然后二楼女性就可以去逛， 对， 不管外面天气怎么样，反正在里面都是那阳光灿烂的， 是是， 对，那个还是挺特别的。但是新豪影汇它是一个什么风格？这个我当时也没有去住，那当时还没有。 对，新豪影汇它现在是近两年刚刚开始盖起来的一个，就是也是这种多功能的大楼，它就是它有自己的酒店，然后呢也有自己的购物商场，然后它的购物商场呢是很高端，有点像是我们北京这边的星光天地这种定位 啊，懂。 所以它是你都能就是各种那种奢侈品牌啊，包括它就是比较明显能感觉到它的这个购物的级别要高一些，就是你只能在那边买好的品牌，然后包括吃的还有玩的，有那个 4D 的那种就是电影，然后我当时就去体验了一下，它那个是到那儿大家都会去体验的一种，就是怎么说，纯的那种360度感官的一个，就是那种 4D 吗？ 对对对对对， 4D 还是那种 VR 技术 ，VR 技术的， VR, 对对，结合 VR 的。然后它是在最高的那一层，好像有100多层吧，我记不太清楚了，反正就很高的地方， 好壮观。 对，然后它那个你从外面去看那个地方的话，就是在站在楼外面能看到，那它是一个环状一直在那转的。但你在里面的话，就是你坐在那个高空的一个板凳上，它就会跟着那个 VR 的技术，你就是不停的旋转，你排队过去就行。然后你就、那个、 太棒了， 对，那个票都可以在淘宝上就可以买到 哦。 对对，你在国内的这些网站都可以买到，然后很低的价格你就去体验一把，那应该是我近几年来说玩的最刺激的一次了。 我的天哪，他能看什么呢？就是他固定的给你播放的东西吗？ 不是，他是根据不同的影片，可能你这段时间爬到了这个影片，总之都跟 VR 有关。然后你戴上之后，你就融入到他那个景观里面了。然后我记得我们当时是跟那个，就是蝙蝠侠有关的剧情 哦， 就你等着，你就是你是蝙蝠侠的朋友，然后你们先进去进一个小小的房间，然后在这个小小房间里面，他那也是就这种就是多媒体的，然后你站在一个大铁笼子里面，然后这个笼子是会动的，然后你就跟着这个里面的剧情跟着他一块就是哐哐的动，然后你就是蝙蝠侠的朋友，然后蝙蝠侠来保护你，然后你们现在要一块去完成一个任务，然后这是第一部分，出了第一部分之后就进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就是那种小板凳，你随便坐哪个小板凳，然后把你的东西都放在那个板凳底下的这个地方锁好，省得它会跌出来。然后你坐到这个板凳之后，你就开始360度的跟着这个 VR 的这个技术在转， 太爽了！ 是你戴上那个眼镜之后，真的我是疯狂尖叫，疯狂尖叫，每个人都在疯狂尖叫，因为你就感觉到就是我第一次体验 VR 嘛，你就等于是这个人就跟这个就联系在一起了， 太刺激了那个。 对对，然后我朋友下来之后就会说自己很晕。对，你要是如果是平衡感不好的话，在那种状态下很容易就晕了。 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有了 VR 技术之后，真的好多省了好多事儿。 对， 就是像以往我们要去那个环球影城，其实也是类似的体验。 对， 但是我觉得有 VR 之后，它就可以大大的在缩小，在很小的空间内让你体验360度那种感觉。 是是。 对。 然后，新豪影城它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就是你可以玩这种很刺激的项目，然后也可以去买很高档的衣服，然后它中间也有吃饭的地方，很长的一个走廊，你就可以在那儿吃当地的这些小东西啊，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很新的一个商场，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我们去那个地方很少见到游客或者是怎么样。 哦， 对，它很好逛，而且它的酒店也很新。它的酒店 酒店那住宿怎么样？你们这一程 非常奢华 是吗？ 对，我们非常奢华。我当时我就后来我才明白，他们为了吸引游客到他们那边去参加他们这边的当地的娱乐业嘛，所以他们把酒店做的都非常的好。 哦， 对， 哇，那得是什么样的？它比如说是超五星的那种， 超五星，然后每个人进去都是一间套房， 每个人都是套房， 对，他很少会有这种就是标准间这种， 嗯， 很少。但我们在老城住的是那个标准间嘛， 嗯嗯， 因为他那个老城肯定老的酒店当时 还是 那 样的， 对对 对, 对，新的酒店都是套房，单人的。然后你把那个窗户拉开，就能看到威尼斯人的那个威尼斯人的酒店和威尼斯人的那个小铁塔和那个澳门的小铁塔。 小铁塔。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位置就都在新岛上嘛， 嗯， 所以你很能明显的就是能感觉到这个新岛和旧岛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风格。 哇，那这个简直是做到极致了。 对，然后你进到那个酒店，基本上都是全自动的， 嗯， 就是它那个就是什么窗户呀，啊，什么的， 哦， 你摁一下就是都给你打开了，就特别的舒服。 嗯， 你哪怕不在就是晚上不去参加他们当地的夜生活，我当时就是嘛， 嗯嗯， 我晚上睡得早。 嗯， 然后我就八九点钟洗完澡，然后就把那个窗户打开，就看外面的这个铁塔上面亮的那个小星星， 嗯， 感觉就跟异国他乡一样的那种感觉。 我的天哪，这对面不就是巴黎铁塔吗？ 对，真的是这样的。 对啊，你想，如果要是在巴黎，你要是找一个这样位置的房间，那得多少钱？ 是呀，那肯定很贵嘛。 哦，是啊， 你在那样住的话，我记得那一晚上也就700来块钱就可以住这么奢华的酒店了。 我的天哪，那真是，我觉得去澳门住可真是一大块儿。 对对对， 这个是让大家真的大开眼界。 因为要如果去香港玩的话，香港住是 很 贵的， 贵 对, 对， 然后它房间又很小， 嗯， 但澳门就完全不用有这种烦恼，因为它房间超大， 啊， 然后也超级奢华， 哎，关键还超级便宜， 对对， 嗯， 所以它就一对比的话， 嗯， 因为而且你说句实话，很多人去香港不就是购物吗？ 对呀，啊， 你这个购物在澳门不一样能买得到吗？而且买得更全， 嗯， 而且澳门的这个澳门币的汇率和港币的汇率是一样的。 嗯， 在澳门你买的东西，假如说你没有兑换它的钱， 嗯， 你用港币是一样是流通的 啊，流通。 对对对，甚至比人民币还要更方便一些。 哦， 因为人民币可能还要换算，你给他钱他会给你算，比如说打个八折或者怎么样。 嗯， 但港币就一样，当一港币就等于一澳门币。 嗯， 对, 对, 对， 这样就可以一比一直接兑换了。 对对对， 哦， 所以我感觉他这个还是挺适合，比如说想去香港玩的话， 嗯， 我就觉得可能要比把时间放澳门更多一些，要比香港更实惠一点。 嗯，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妍妍今天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路线。 对对 对， 对， 其实去香港大家就因为可能是先入为主， 是 确实那个时候就香港买买买嘛， 对， 购物天堂，但是澳门真的也不差。 对， 嗯， 我去过香港，我感觉香港人特别多， 嗯， 其实我对香港的印象并不如我对澳门的印象那么好。 嗯，好多人都是有这样的感觉。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去评判一个旅游目的地它怎么样，适不适合你， 嗯， 肯定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标准嘛。比如说有些人他就喜欢这种人多繁华这种热闹的地方， 对， 那香港肯定比较适合他， 嗯， 但有些人他就喜欢这种安静溜达，嗯，闲散的，那我觉得澳门其实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是的，我就觉得澳门它是你一去它不会让你觉得特别的浮躁。 对对 对, 对， 就是因为人一多你肯定就会躁。 对 对，你会不自觉的有点被迫就跟着这个人流去走。 嗯 嗯，但是在澳门我觉得应该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产生。 我在澳门 很闲适， 对， 哦， 只有在大三巴的那天， 嗯嗯嗯， 我能感觉到这其实是一个就是旅游城市， 嗯， 因为大三巴它人还是很多，嗯，但即便是那样我都没有说出现人挤人呀人潮汹涌啊， 嗯， 那种感觉， 嗯嗯， 而也就是说游客稍微多了那么一点点。 对， 澳门有一个首信一条街叫关野街。 嗯， 然后我们在关野街的时候，其实关野街我觉得它地位应该就相当于是王府井这种地位吧。 嗯， 但是在关野街那一天整个而且是周六我都没有看到什么人。 嗯，哇， 对， 简直太 从早到晚，因为我早晨也去了晚上也去了， 嗯， 那个关野街上都是也就是三三两两的。 嗯， 然后你当天还能看到就是他们有那种旅游卫视在那个关野街上的某一家店在拍他们家的食物， 哦， 就说明它已经是非常具有澳门代表性的特色的店铺了嘛， 是 吧？但即将是那样的店加上我们在那购买的这个游客也不超过五个， 都不超过五个。 对对对，那当然也跟它淡季包括它这个冬天它可能当地的这个气温有关。 嗯， 但是我觉得我相信就这样的一个时候大家如果去选择它作为反季的旅游目的地的话， 嗯， 也能玩得很好。 对，我觉得这个我是强烈赞同的，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就想选一个能够稍微的闲适一点，因为现在大家不是说那种旅游就像以前的那种老的几天走十几国恨不得， 对， 就是完全都在路上，还是想选一个稍微能够让自己慢下来，然后能享受一下当地风情的这样的目的地。 嗯，对 对，我觉得澳门真的是可以就是满足很多这部分人的选择。 是作为年轻的这种女性， 嗯， 因为我们当时那朋友也是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女孩， 就作为90后啊，九零后来听听新生代是怎么想的。 对，嗯，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就是让你去了就还想再去第二次的。 嗯， 我们在那儿的时候逛了景点，有大三巴，还有渔人码头， 嗯， 还有就是他们那个 当时的一个大炮台， 嗯， 然后包括信号影会，其实也算是一个目的地哈。 嗯， 我们把这些旅游的这个地点都逛了一下之后，就感觉其实它还有很多，包括它那边的那个，对，我们还去了妈祖阁， 嗯， 然后包括还有他们那些什么教堂呀那些地方，我们其实是没有再去的， 嗯， 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肯定可以。就是为了这些地方再去一次，它是让你觉得我再去第二次也不会说我逛过了我以后不来打卡了，就是把这个地方舍弃掉， 嗯， 不会有这种心理， 嗯， 就说你如果说现在有人跟我说，哎妍妍我们再去一次澳门吧，我肯定会欣然同意，行啊行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地点。我觉得一个旅游目的地能给你说让你愿意再去第二次这种， 嗯， 就说明它很成功了。 我觉得也是， 对， 就真的是强烈赞同。就如果要是一个目的地你去过了之后还觉得不够，那这个目的地真的很好。 而且你到澳门，它那个地方热门旅游景点，包括大炮台和大三巴，都有他们官方的，就是澳门那边的大学生给你做调查问卷，就是你作为一个游客，你在澳门体验的感觉怎么样？ 嗯， 然后我问过他，那个也是这个职业敏感性的，我问过他，他们每天都会去，就是每天都有不同的学生，然后不同的年级，反正就是他这个调查问卷是永远不会就是停止 的， 对，然后 专业， 对他们这些问卷就会做成这种调查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然后反馈给。官方他们在因此去修改这种旅游， 嗯， 就是旅游上面就是出现的问题。 对，我觉得这个一方面是澳门旅游局人做的真的很好， 嗯， 再一个我就觉得澳门就是经过我们上半段说的这些啊， 嗯， 觉得澳门真的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地方，嗯，对，一个完美的目的地，就是如果你想闲适又想购物然后又想吃的好玩的好住的好方便，澳门全都可以满足。 对 对，那我们上半段先说这些，下半段就是可以好好说一下吃啊住啊玩啊都去哪儿，还可以去哪儿逛一逛，就两个女孩的行程肯定是不太一样的哈，尤其是以九零后年轻的视角，到底是什么样的澳门呢？那我们稍后再回来。 Heard you good with them soft lips. Yeah, you know word of mouth. The square root of 69 is 8-something, right? 'Cause I've been trying to work it out. Good white wine. I come alive in the nighttime. Yeah. Okay, away we go. Only thing we have on is the radio. Oh, let it play. Say you gotta leave, but I know you wanna stay. You just waiting on the traffic jam to finish, girl.The things that we can do in 20 minutes, girl. Say my name, say my name. Wear it out. It's getting hot, crack a window, air it out. I can get you through a mighty long day. Soon as you go, the text that I write is gonna say. Oh, na, na, what's the name?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对，今天我们是以两个90后女生，两个年轻的女生的视角哈，去澳门待了4天，那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收获和感受呢？我们再来请妍妍来详细的跟我们解读一下。 说到这个就是娱乐业吧，我是感觉到其实在澳门那边，尤其是这些大酒店，包括威尼斯人啊，包括新豪啊，这些新的酒店，他们会雇自己的这个演出团体，然后 定期，演出团体， 对，比如说什么世界流行的马戏团呀，太阳马戏团呀，他们就会定期在那边做演出，然后包括一些就是比较知名的这些港台的艺人啊，他们也会在定期做演唱会，所以就他为了是答谢，包括也是吸引他们这些游客过去，所以你如果赶的时间巧，是能看得到他们这边比较特色专供这个澳门就是酒店的这样的演出的。 那这个他是收门票的吗？就是对外售票的， 也是售票的，但是票价就很便宜，可能几百块你就可以看了。然后我们当时是赶上两场马戏的一个，就是两场马戏的一个间断的这个时间，所以没有赶上，但是我们就知道就是在那边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途径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 对，我觉得现在他们就是这些酒店已经不单纯是一个酒店了， 对，是一个集合体嘛， 对，它是什么都有，就是既兼顾男性女性，然后老少， 对， 还有各个方面，它全都给你做足， 是，所以我当时去之前，我当时也是在暗暗的就想，你说我又不会玩这种就是跟就是棋牌有关的， 对 啊，如果去澳门就是玩4天到底玩啥，后来我发现根本4天都不够你玩的， 是吧？ 对，你包括像我刚刚上半段说的，像大三巴呀，它不是一个旅游区吗？ 是的， 但它其实是大三巴周边很多很多的小巷子，这些小巷子里面就是包括什么巨记呀，包括什么就是那个晨光记啊，就各种这种就是他们当地的这个茶点，包括他们的小吃，你可能打卡一家一家的走过来，一天就逛完了。 对， 然后我记得那会儿就是我们去在大三巴的路上，因为我住在老区，然后步行去大三巴嘛，然后去的那个路上，当时就看到一家店，那个店看上去就脏脏的玻璃，可能说澳门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感觉就是潮潮的、灰灰的、不干净，因为它离海边比较近，就是那个色调就比较暗淡嘛，然后就感觉到说，哎，这个店看上去脏脏的，怎么那么多人在吃？然后我们就在网上查了一下，说哇，这个店是在澳门有100多年历史的， 又是百年老店， 对对对，一个那种就是甜点店，就进去吃了他的那个姜汁撞奶，就感觉哇，这个味道真的很特别，而且都是他们当地的那些居民早晨，有的还自己拿着缸子让人家给他盛一下，就像是那种就是 TVB 剧里面那些人 打饭的那种， 对对对对，早晨在那儿吃一些什么这个甜点呀这些，然后就感觉真的是就是那个氛围还挺好的， 好闲适啊， 对，然后到了大三巴那就是拍游客照嘛， 对对对， 拍完之后就是那大三巴附近的那些都是小店，当然有一些那种化妆品的购物店呀，那种美妆品牌我们都没有去逛，然后又走到一条小巷子，又看到那种扛那种摄像机的，然后就可能也因为职业敏感性嘛，看见这种扛摄像机的就想去看看到底是什么，然后一看又是一家就是大概挂了有几百个那种就是奖状呀，包括明星合影呀，就是它那个路其实是很狭窄的，因为在澳门它其实那个路都是很窄的，那个小巷子里面有一家店，他们是做奶茶的，对， 那奶茶得做到极致了，我觉得，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在因为也跟大三巴它那个地方很近嘛，所以我们在那儿，那是我唯一一家等位等了很久的，然后前面等了十几个客人就买他的那一杯奶茶，你能感觉他那个奶茶真的很好喝， 这个不是网红店哦， 对对， 这个不是喜茶哦， 对，然后他那个奶茶也没有糖，也没有甜的，就跟他说去糖嘛，就真的就是纯的那种牛奶和茶，他们按照比例给你勾兑出来的， 对，这个我觉得人家做的还是很正宗的，真的是奶和茶，它不像说现在有好多是奶茶粉冲的， 对对对，对，所以就感觉到就是即便是这样老城区，你去一个景点的路上就能打卡很多家他这个就是他们当地的这种茶餐厅的店，然后比如说可能只是做甜点的呀，做奶制品呀，或者做奶茶的呀，然后或者还有就是专门做什么小糕点的呀，就是那种什么澳门的手信的那种饼啊，这饼那饼，就是他们当地的那种小甜点都有，然后给我印象深的就是这两家店，因为这两家店都是那种就是上过电视，然后就是有百年传承的那种店嘛， 当地人都去吃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还有就是我逛的一个比较好逛的就是关野街，很多人去澳门都会去逛关野街，就把它当一个地标嘛，因为关野街它那个牌坊也是红红绿绿的，然后这个关野街呢，它里面就是有两家，也是我印象很深刻，三家吧，因为有一家我没有购买，有一家呢就是你进去就能 能看到它路边有很多卖那个肉脯肉松， 哦， 它就是做肉脯的这种店， 嗯， 澳门好像比较特产这些肉脯， 嗯， 然后这个东西呢是每个到澳门的游客都会买它那个一包包好的那个肉脯带回来给自己的朋友的那种伴手礼， 嗯， 他们主要是做这个的店。然后还有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电视上排很， 哦， 就是很多人在那拍，然后只有五个游客的那家店， 嗯， 那是做榴莲蛋，就是榴莲冰淇淋的。 榴莲冰淇淋， 对对对，他们那边是做榴莲冰淇淋和芒果冰淇淋， 嗯， 我吃了一个榴莲冰淇淋， 嗯， 超好吃。对，然后另外， 哎，好想去。 对 啊， 这个观景街很窄，啊，很短，你步行过去10分钟就能把这条街走完，不买东西， 啊， 它主要就是让你慢慢的这家店试试那家店试试嘛， 啊。 然后当时还有一家他们那个观景街上很有名的一个茶餐厅， 嗯， 但是因为我们是上午过去它没有开门，所以我们就没有进去， 啊， 但是观景街里面就会有最著名的澳门的那个葡式蛋挞店和澳门的猪八包的那个店的分店，就是他们两家店都会在观景街上设分店。 哦，这个观景街看来是必去的，尤其是喜欢吃的朋友， 对， 那是必须要去打卡的。 它全部都是， 哦， 就是街边都是这种小吃啊，包括手信啊， 哦。 那我可能就是大家也不，我们到这个年纪也不买什么明信片呀，啊，这些东西， 嗯， 但就想去尝一尝嘛。 嗯，对，葡式蛋挞的这在去澳门还是得要吃一下的。 对对对， 哦， 它那个葡式蛋挞那个店就是澳门最有名的那个店， 嗯， 比如说他们澳门当地的人啊，包括留学生啊， 嗯， 什么样的也都是去那家店去买蛋挞。 是吧？ 对对对， 它是真的跟可能跟葡萄牙是差不多的。 对对对， 去过葡萄牙，蛋挞比咱们这儿大一圈， 是很大。但虽然他那家店蛋挞也没有说大到那么地步，但的确是我们要是在现在的这咱们就是是北京市的这些甜点店， 哦， 包括什么快餐的、肯德基的那个蛋挞都要大一些。 是， 他那个店都没有位置的，就是， 嗯， 就是一个门脸店，然后你进去你 直接随带随走。 对对对，他烤出来新的，你要几个就给你装好， 嗯， 然后一大盒里面有六大个，然后， 嗯。 吃着真的是就是能感觉到它那个奶香味儿和那个甜味儿，它调得很好，总之我形容不上来，它就是那种烤的就刚刚好的那种酥酥的那种脆皮的蛋挞， 又酥又脆，而且它是有奶香，而且不是那么的甜。 对， 嗯， 它会让你感觉到哇，就是说这不愧是澳门的一个澳门蛋挞的一个就是代表性的一个东西， 还是保住了地位。 对对对对，然后， 嗯， 然后就是澳门蛋挞店和那个猪八包店就对面， 嗯嗯， 然后很多人就是打包了这个蛋挞就去猪八包店， 哦， 就我能感觉到可能澳门那边这种就是这种小餐的店它都没有位置，不像说你买了以后坐在那儿我就在那儿狂吃， 嗯， 它就是墙两边给你钉了两个就是那种站在那儿可以握手不触的板子， 哦， 你就站在那儿吃就行了， 嗯， 哇，这个猪八包真的是我人生肯定会为了猪八包再去一次澳门。 是吗？有那么好吃吗？ 超好吃，真的太香了，那个刚烤出来的面包里面给你加了一大块手掌那么大的一个猪八的肉， 嗯， 然后你咬下去它那个黑椒的那个包括那个猪八上面的汁水都恰到好处，真是吃一口唇齿留香， 哇，这个形容简直是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那个猪八包一个特别便宜， 嗯， 就20-20块钱吧，那猪八那一大块其实也很不少钱了嘛。 对，因为它那个量肯定是比我们在某些地方的就是茶餐厅要吃的大。 对 对 对, 对， 嗯， 然后那个就是我当时去的时候也是它那附近的，它虽然观景街是一个就是旅游景点嘛，那附近也是有居民的， 嗯， 就有居民直接过去一次买了8个， 嗯， 就猪八包打包带走了， 嗯， 然后我跟我朋友我们就站在那儿吃，然后它有不同的口味，有黑椒的， 嗯， 可能还有什么原味的，然后还有别的，然后我朋友好像当时要了一个芝士的还是怎么，反正就我不吃的一个口味， 哦， 我们两个人就一人要了一个， 嗯， 都是光速就把它吃完了，那猪八上还有骨头，就是它一整块嘛， 嗯， 还有骨头，把骨头吐出来，总之就是让我觉得哇，这个猪八包真的是超值， 哇，好吃到爆！ 对对对，为了它我都没有吃完我的蛋挞， 啊，行了，蛋挞都被比下去了。 对对对对对，然后 嗯， 它观景街就是你看， 嗯， 通过我的这种形容， 啊， 你也能感觉到它是一个就是很值得你逛的一条街。 对，观景街是一定要去的。 对， 嗯， 观景街大三巴， 嗯， 然后在观景街旁边就有一家澳门非常有名的这个葡萄牙店。葡萄牙餐厅， 餐厅， 对，葡萄牙餐厅店， 嗯， 这个店就是在澳门已经有就是很多年的历史了， 嗯， 然后是很多人到澳门一定会去打卡的。 嗯， 它那个酒店就像是那种广式的， 啊，酒店， 对对对，广式的酒店， 哦， 一栋小楼， 嗯， 楼上楼下，然后他卖的就是葡萄牙的菜嘛， 嗯， 就是什么就是那种甜味的猪肉啊，或者是就反正那种大， 哦， 那种菜，然后什么。 它是在一个街角的边上吗？不是， 它是在观野街的附近， 嗯， 然后一条就是一个居民楼的那种样子。 明白。 对，也是你要走进去， 哦， 然后好像它的标志是一个大公鸡， 然后就是澳门就是那个葡萄牙旗帜的那种颜色给弄 好 了。 好像我们上次去的也是这家。 对对对 对对对，好像这个是必去的一个网红，就是可以说老牌的一个景点。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当时去的时候，他那个服务员嘛也能说出来一点简单的普通话，他们就问他说：“你们是团购的还是就是游客？” 嗯， 然后我们一听，我们说我们是游客，但是你们家有团购吗？他说有啊，我们在就是就是那个大陆很多软件都有，就那种普通话嘛，就有很多这种团购啊。我们一听，我们说那我们也是团购的，就赶紧去看， 对对，赶紧团购。 然后就发现有那个套餐，就是双人套餐，可能就是把他们家的那个招牌菜四个菜都给你聚齐了，然后就很便宜的价格就可以买。然后当时虽然我们刚吃完猪八包，但是还是在那儿就是团了一个双人套餐，把他们当地 的吃完了， 对对，把他们就是那种就是招牌菜都给尝了一下， 哦， 就是能感觉到可能这个葡式风味就比较浓郁，而且我们去的那天到中午嘛，虽然就是游客根本没有多少，就是根本没有什么游客的状态下，那饭店都坐满了。 那饭店还是很有名的。 对对，很有名。他们当地也有人，比如说宴请呀，就是过生日啊，都会在那个地方。 是。 那家店我们在澳门四天去了两次， 哇， 一次就是去。 你还记得他名字吗？那个 我他叫小飞象葡式餐厅。 哦， 小飞象。 小飞象。 对对对对对。 对，大家到时候可以搜一下这个，去到澳门的时候一定要必去。 对对对。 嗯。 我在澳门四天去了两次小飞象，一次就是吃他们的套餐嘛。另外一次就专门去吃他们的那个咖喱蟹，它的海鲜就特别有名，而且很便宜，包括它的那个什么就是贝壳呀、贝类呀，都挺好的。 对，因为它靠着海嘛，然后渔人码头又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 对对对对。 对，那你们也对也是去了渔人码头是吗？ 对对对对。 那个游客多吗？还是 渔人码头游客也不多，可能因为我去那个渔人码头的时候是工作日的晚上，所以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人。我们就是趁着晚上去嘛，但是渔人码头附近也是那个购物街，就是商场上就是都是那种手信店呀，包括他们澳门标志性的这些店，所以渔人码头也是一个购物的一个逛街的好地方。 对，我发现澳门好像它是不管是大街还是小巷，这种手信啊，包括这卖东西的特别特别多。 对对对，什么海产品呀，然后什么就是当铺呀，然后那个茶餐厅呀，就这些店。你很难说在澳门的街上看到卖衣服的，没有，都在这种就是商场里面。 哦，对，就是你要去买，基本上都是那种高档品牌。 对对对对对，也有那种八百伴的，就是那种他们当地的百货大楼，然后就在那个老城区的一些就是著名的这个街标地方，那就是他们当地的人可能会购买那种比较日常的穿着，就会去这些地方。 哦，是的，反正就是我觉得澳门有点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是是是是是， 它是什么都有。 对 对，那澳门夜景应该是非常好看的。 对对，你在那个晚上，就是他们因为它就夜生活比较丰富嘛，所以它那个每个尤其是新岛它那个楼上的那个就是外面包的那些灯啊，就比着谁家的楼就是更加闪耀。 对， 就是 你亮比你还亮。 对对对，包括它那个澳门的那个跨江跨海的大桥也都弄得非常的闪耀。然后基本老区的那些高楼也是会具有比较显著的那种特征，你到了一个就是那种酒店门口啊，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地方它可能是有这种博彩业的这个基点，或者是它有这个就是旅游景点，你就能感觉到。但是如果是老城区居住的楼的话，就没有 那么多。没有那 些。对对对对， 嗯， 就感觉就像是我们这边的可能一个就是社区一个家属院的那种感觉。 哦，那你们晚上出去逛过吗？ 就去晚上也去逛嘛。晚上我们就逛了商场，因为我们的确确也不去玩。 对， 但是有一点非常有意思，就是他那个澳门的酒店里面是不提供矿泉水的，就矿泉水是要收费。对，但是呢，在澳门每一个酒店，我可以说100%的酒店，他们都有这种博彩业的地方。在博彩业，就是他们这个专门的这个博彩的楼层，他们是有免费的水提供的。所以我们每天都去楼底下拿两瓶水，然后上楼。 是这样的。 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贴心的生活小贴士了。 是的，这样你就不用就是那个什么了。 对，因为矿泉水在他们当地去买其实还挺贵的，可能要一瓶矿泉水要3-4块钱，但是他那底下就是免费的，你可以想拿多少瓶拿多少瓶。但是就是说， 只要你住在这个酒店就可以。 对对对对对对，他也不会管你。或者你从这穿过去了，你拿两瓶水穿过去，然后从那个门出去，人家也不会拦你。 哦， 对， 那就是比如说，他像每一家酒店，或者说每一个这种就是自带购物商场的，他可能都带一些博彩业。 对对， 就到时候你直接就是我想去购物的，就直接去购物，他也不会说有什么那种限制或者什么。 是这样的。 哦， 甚至我们在威尼斯人里面穿过的时候，发现他那个威尼斯人的那个就是这个 就是博彩区嘛。 对 对对对、嗯、威尼斯人的博彩区它就在几个购物中心的中间有穿插、哦、有交接的地方， 是的， 它可能不同的分区嘛、 哦、 所以我们当时就从这个区穿过去的时候我就拿了两瓶水、 嗯、 然后直接就穿出去就去另外一个区去买东西了。 哦、 就是这样。 哎，那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就是它没有什么限制，大家可以畅通无阻。 对对， 你想干嘛就干嘛。 对， 嗯 啊、还有说到这个吃的地方、嗯、我另外还要推荐两家吃的地方。 对，我们来主要说吃的太多了，我觉得。 对对对， 嗯， 澳门豆捞是非常有名的这种火锅嘛， 对, 对吧？我们在澳门当地呢，在它那个老城区就吃到了非常不一样的澳门的豆捞。 嗯， 它那个澳门豆捞，它其实在全国各地它都是那种连锁店。 对， 但在澳门当地的话，它就是每家豆捞坊都会有自己的，它就是火锅嘛， 嗯， 就每家火锅店都会有自己的招牌。 嗯， 我们就选了一家，就我朋友的朋友就给我们推荐了澳门当地的老城区的一家豆捞店，然后我们就去吃了一下， 嗯、 发现它那个地方的火锅，哇，真的跟我们就是在澳门的豆捞。就是我们吃的这个澳门 豆 捞不一样， 哦、 对，虽然它都是以小锅为主、 嗯， 但是它这个豆捞就是以海鲜就是它的主料、 嗯， 你就会进去之后先要到海鲜区去选海鲜，选完之后它给你就是用这个海鲜给你下锅， 嗯、 然后去涮火锅，在那儿牛羊肉都很少有人吃，主要就是吃海鲜 啊、 哦，因为它澳门也靠海， 靠海， 对对对，海鲜的种类也会多一些， 嗯， 但是也的的确确不是什么便宜的东西，反正你吃这个澳门豆捞是要比我们吃普通火锅要贵一些， 因为咱们这普通的澳门豆捞还是以牛羊肉为主。 对对对对 对 对、 嗯， 所以就感觉到这个就是在澳门当地吃豆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嗯、 因为他那个豆捞坊一般都会在高楼上面， 嗯、 一楼就是商铺、嗯，然后都是你要进到一个小小的这个楼里面，然后走几层楼梯才能到他这个里面就是开放的这个火锅店。 哦、 嗯，和我们在就是其他地方可能就是一楼就是餐厅的大门脸那种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哦， 对。就是、 环境呢？环境也是跟咱们这差不多那种，是吗？ 它的环境就有点像是电视上放港剧啊那种，就是一进门一个大开间， 啊、 好多大圆桌，它 没有说、啊、我懂 了，对，也没有什么包间的性质， 嗯、 也没有说什么隔断， 嗯、 没有 哦， 大家都是一个圆桌一个圆桌的吃， 对，就是并没有说像西餐厅啊，或者说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 大家还是很随意的， 对对，即便你这个豆捞吃下来一顿饭要花个1000多块钱，它也是这样的感觉， 嗯啊。那基本上其实在澳门吃豆捞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 对对， 哦，那差不多，因为他吃的全都是以海鲜为主， 对， 哎，可是他那个蘸料他们会像咱们就是这边就是 有没 有 麻酱， 没有麻酱， 没有麻酱，有专门的海鲜汁给你调， 哦， 对，它 就 是一个大圆盘上面有各种各样的、 嗯、 比如说香菜啊、 嗯、 然后海鲜汁啊、 嗯、 辣椒啊、 嗯、 你就自己扒着吃就可以了， 嗯， 然后他会给你推荐，比如说哎，你们要的这个什么贝壳它是搭配什么什么什么、 嗯、 你们要的这个海鲜它是搭配什么什么什么， 嗯， 我在我们吃到了一个虾爬子皮皮虾，然后那个皮皮虾比我的手臂还要 长、 嗯、对，我就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就是它叫撒尿虾，什么 对对 赖尿虾， 嗯， 对，这个虾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但是据说澳门那边特别多， 嗯， 对对对对对，吃到了那个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那个超级好吃， 对， 那个反正就是在香港那边的离岛地区也会有， 嗯嗯嗯， 对，但是那个反正我觉得挺鲜的， 是是是是、嗯、对，然后吃到这个还有就是在澳门当时因为我朋友他爱吃、 嗯、 那个东南亚的菜系，然后我们就查到了、嗯、澳门是有那个米其林的那种就是东南亚菜的，那 还有米其林的， 对，整个全中国只有一家有米其林星的那个印度菜就在澳门， 哦， 对， 印度菜一般人其实接受不太了， 对对对对 对 对对， 但你们去吃了吗？那 对，我们去吃了、哦、去尝试了一下， 怎么样？ 哦，感觉他那个印度菜根本就做的就比西餐厅还要奢华， 是吗？ 因为是在商场里面， 哦， 对，商场里面，然后他那个外面就是那种完全是西式的，比如说那种外国人的那种、 嗯、 适应就是招待生啊，包括、 嗯、 然后那个厨师啊也都是外国的那外国人、 嗯、 然后你进去之后他就是西餐厅给你铺桌布，然后让你在那儿吃印度卷饼那种感觉 啊、哦，懂了、 嗯， 就是非常高档的印度卷饼， 对对对对对， 但是味道应该挺好的吧， 就挺正宗的。我没有想到，就是米其林会给印度菜也会给嘉兴、 哦， 对。然后，但是就是查到了那儿有一家，然后朋友就跟我说，说这是就是全中国就那么一家，就是有姓的印度菜，就在澳门。然后就尝了一下。 那你们去的时候人多吗？是 那个地方 是等位预约什么的？ 那个地方晚上人也挺多的，感觉就是他们当地会有很多外国人，可能就是葡萄牙人定居在那边的、 嗯， 他们会选择去那儿吃一吃啊、 嗯， 或者说是到那边旅游，因为澳门它有很多国际游客嘛， 对， 然后会选择在那边吃， 嗯， 然后。哦，是要提前预约的， 要提前预约， 对、 嗯、 就我们没有去澳门之前我朋友就打电话预约了那家餐厅、 嗯、 所以这家店是要提前预约的。 是的，反正一般这种带星的还是挺难预约上的。 对，但它人均还挺低的。我没想到吃一顿米其林，虽然只是一星吧， 一星啊， 对对对，对，虽然是一星，但是它那个人均下来也就300块钱， 还好。 对对对，是我能接受的价格。 是的， 对。然后就感觉在澳门吃的这些就是还挺别致的，可能你在其他地方就吃不着嘛。这个虽然不是澳门当地的菜系，但它的确确是中国唯一一家，所以我觉得也可以。如果说是有机会去澳门，然后有那边时间长的话，也可以在那停一下。 是，我觉得澳门这么一说的话，还真是它可逛的、可玩的、可吃的东西太多了。 对对 对，这个你还真得是就是有时间去慢慢的去寻找。 对啊， 因为一般咱们要是去澳门都是哎呀浅尝辄止，去几个著名的景点然后拍拍照就走了，其实它周边都可以发散着去玩。 你想想这么多可以吃的地方，你一日三餐，你的胃就只有那么大，你不待时间够，你肯定尝不了这么多地方。 是的，所以这个就光吃在澳门就已经很重要了。 对， 更何况是一些玩和娱乐业。 对，它是一个我觉得很适合就是慢慢悠悠这种享受生活居住型的这种地方。它不是一个说节奏很快像香港上海这些地方，就是你过去夸夸夸，就是翻桌率也很高，你到那吃完就走。它其实是你坐在这儿一边吃一边享受。那早晨吃一个什么甜点，可能从早晨9点钟一直吃到11点中午饭的那个时候，他们都可以做到。其实我觉得如果是你有足够的时间的话，在澳门那边享受一下当地人的这个生活还是挺有必要的。对 对，我觉得如果要是说你融入当地的话，就是一种很好的一种体验。现在因为你太快了，有的时候我们旅行的时间不够，就是那么几天。但是我觉得在澳门，你觉得4天够吗？ 我觉得4天其实我并没有把旅游景点玩完嘛。对，然后吃的地方也有一些地方没有去。然后还有一家就是说到这个地方的话，我就必须要推荐一家。 好的， 去澳门必吃的一家叫晨光记。 晨光记， 对，这家店呢，我为什么突然想到，就是因为它好吃到很多人就那些网络就是 KOL 包括旅游达人，他们会为了晨光记再去一次澳门，或者说为了吃他们家的那个烧鸭饭，就是专门去某个地点，那个地点可能都不是一个旅游景点。烧鸭饭就是晨光记家，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港式茶餐厅包括这种就是粤式茶餐厅里面烧鸭饭是肯定必备的一个饭 嘛，必备的 黑椒烧鸭饭就是晨光记首创。就是晨光记首创了黑椒烧鸭饭。所以去他家一定要吃这个黑椒烧鸭， 那得太正宗了。 对对对对对，然后包括什么叉烧啊，就是那种猪皮脆皮乳猪啊这种，他们家都有。然后就可能就只是简单的一个这种盖浇饭，上面是一盘烧鸭，下面是个米饭。我每次我去吃就是能吃2碗米饭，就为了吃他们家这个烧鸭饭。包括他们家一些什么热巧克力呀，包括这个冻柠茶呀，都是你会去吗？这家店我为什么推荐，就是因为它在北京有分店。对，它在北京是有一家自己小小的分店的，跟他们那个澳门的那个总店是一样的。它在澳门有很多店。对，晨光记门脸就很小，进去就那么几桌，然后就是 特别不起眼的， 对， 稍有不慎就过去了。 对对对，但真的是就是你会去他们家吃那个卤味啊，包括什么卤鸭血呀、卤鹅肠啊，包括吃这个烧鸭呀，人均就几十块钱。 我的妈，好吃到哭。 对，真的是让你好吃到就是3天不去就会想的那种感觉。对对，这家店是去澳门一定要尝的这个，因为你可能澳门有很多这种做卤味的店嘛，可能说要推荐某一家的话，我就只推荐晨光记这一家。 好的，这是必去的哈。 对对对对 对，是。这期节目大家有没有记下来已经有几个必去的店了？ 对对对对， 晨光记是一个，榴莲冰淇淋是一个， 对，然后猪八包是一个， 对，猪八包是一个， 对，葡式蛋挞又是一个， 是的， 对， 已经是4家了哦。 对， 还有那个米其林餐厅， 对对对，再加上小飞象，你说这些地方 小飞象 你要是只是说一天想把它们都打卡完，很难 很难。 对 对， 而且我这还是说就是只是纯玩，不是说我们带着某种目的过去或者怎么样。 哦，对， 只是说你纯玩的话，这样的话你都得铺个3-4天。它是让你觉得哎我可以再来。你像那个什么就是它的一些景点包括妈祖阁呀，然后还有什么大炮台呀，我也都去了。但是我是会说它这个景点就像我们去的其他地方具有代表性的景点一样，就是它有它自己的历史意义包括它的存在价值，但我们去了也就是说拍拍照，然后我到此一游，我感受一下 就可以了。 对，我觉得你只有这种吃的包括住的才能留得住你。

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私语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周一周五的时候，我们会在节目中跟大家交流各位咨询的一些问题，周六周日的节目呢，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情感的故事和文章。今天周日要跟大家分享怎样的一个话题呢？最近短视频 APP 正火爆，很多令人眼花缭乱的追女孩或者追男孩的招式一下子出现在我们面前，其中爱情被简化成一支支口红，一个个红包，一张张钞票，而情侣们也貌似不需要再像过去一样花时间花精力去想怎么表达爱，怎么回应爱，也很少有人愿意付出很大的精力去追求一个人，经营一段关系。那么在你看来，现在的爱情需要的也只是套路吗？你认为现在的爱情需要的是什么？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私语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私语时的听友和网友在我们的微信群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见解。 这些视频上流传这些给朋友给你朋友过生日这些想法，其实也是花了心思的，并不能说是不好。虽然说是很多都雷同吧，或者是那种千篇一律的那种所谓的，就是那些物质上的一些赠与吧。其实在我看来的话，我如果要表达一份感情，或者是对自己爱的人表达爱慕之情的话，我可能还是会更花一些心思吧。可能也不是这么简简单单送一些物质上的东西。其实我感觉现在的感情和几年前甚至于十几年前的感情是有很大程度上那种感觉是真的是不一样。因为现在的网络的便利，包括很多社交的一些软件工具，就突然感觉要获得一份感情，当然了这份感情有时候就是不是那么真，要获得一份这样的感情我觉得很容易，似乎是唾手可得的那种。所以说以现在的感情很多都是不坚定的，至少不像我们当初十几年前那样，我们即便两个人在一个城市，我们会相互写信，信件虽然很慢，但是我们那种期待对方消息的那种感觉是特别纯真的。总感觉还是喜欢曾经的那种爱情，那样的感情云淡风轻，没有任何名利的牵绊，没有任何包袱，很自然很纯真。我觉得那样的感情是至善至纯至真，就是特别好。 现在人的爱情是不是都是套路吗？我觉得参半吧，套路一半，不是套路一半，看你需要的是什么。我觉得现在爱情我个人认为最需要的是真心和诚信，有了这样两样东西嘛，我觉得才会得到永远的幸福和开心。 我们现在都已经失去用真心爱人的能力了吗？这个问题我认为没有，因为对于正常的男和女来说，恋爱就是咱们节目里说的那个男子温暖担当，女子沉静柔和，在这种情况下永远 不会失去用真心爱人的能力。现在爱情需要的可以有套路，套路是什么呢？在传统文化中，我感受了一点，这一点来自于《易经》。《易经》说了其中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另外一个是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说那些 APP 上面那些短视频，我觉得这些短视频的表达爱也不能说是什么套路吧，能够制造这些视频的追求也是经过人家精心的策划和花了时间的，也是一种追求的一种方式，他们也只是想追求的方式更新颖然后更别致而已，并没有说什么套路。新的时代新的追求方式，我并不认为那是爱情的套路。还有所有的追求方式都是含有套路存在的，实在的吧，你又说哎呀不够诚意，所以玩那些花招的吧，你又说人家，所以不管怎么样的追求方式都是花了时间和精力在上面的，都是能表达一个人的诚心的爱的。然后无论以前还是现在的爱情，主要的是的重点还是在于诚心和专一，所以玩那些套路的人家也是花了诚心和专一在里面的，我不认为那是套路。 关于爱情，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还是未来，我觉得它永远都是要以感情为基础，要有真爱，没有真爱，再大的礼物，再多的金钱，再多的物质，没有感情这个依托也不会长久的。而因为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最宝贵的东西都不是可以用物质来衡量的，比如说亲情，比如说健康，比如说友情，当然也包括爱情，这都不是一个价码能来买断的。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你觉得现在的爱情需要的只是套路吗？你认为现在的爱情需要的是什么？所给出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曼姐的网友。什么是爱情？古往今来，很多文人墨客都喜欢讴歌赞美爱情。有《诗经》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一见倾心的爱慕。有《秋风词》里“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的相爱不得见的思念。有《鹊桥仙》里“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两心相悦的深情。爱情无非就是两颗心初见时的悸动，靠近时的欢喜，分别时的相思，重逢时的喜悦。我们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因为在陪伴中爱情变成了婚姻，婚姻最后变成了亲情，两个人成为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在锅碗瓢盆柴米油盐的生活琐事中携手相伴度过漫长的一生。其实爱情就是一屋两人三餐四季。一屋，爱情需要一个稳定的住所，它不仅是两个人落脚休息的地方，它更是爱情栖息的地方。不管外面是狂风暴雨或者惊涛骇浪，在这个小屋里有的是两人相依相偎丽影成双的温情，有的是两人闲话家常互诉爱意的柔情。这个小屋不需要奢华家居、名贵装饰、经典珍藏，这些只是外表的浮华。一个小屋只要有爱，它就是最温暖动人的地方，早已比过空阔冰冷的豪华别墅。在这个小屋里，两个人会孕育出爱情的结晶，你们从二人世界变成了三口之家。这里有你生命的另一半，也有你生命的延续。 是你无论走多远还要回来的地方。两人爱情需要彼此用心经营，用爱呵护。爱情可以很宽广，就像在《爱你就像爱生命》里说的那样，我把我整个的灵魂都给你，连同他的怪癖、耍小脾气、忽明忽暗，1800种坏毛病他真讨厌，只有一点好，爱你。所以只要有爱，其他的缺点不足彼此都可以完全包容接受。但是爱情也很狭窄，它拥挤到只能容纳两个人，必须是两个人对爱情忠贞不二的守护，多一个人他可能就会面临崩溃的边缘，不管这个人是双方的父母还是第三者。三餐，不管小说和影视剧里的爱情有多美好，但最后我们的爱情还是要回归到一朝一夕，一餐一饭。即使爱情是伟大的，它可以跨越万水千山，冲破万千阻挠，但它终究还是平凡的，在细水长流中方见真情。古语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在爱情中，一天三餐不仅是我们饱腹的根本，它更是两个人一起度过的浪漫时光。当你下班回家，桌子上已经摆好了热气腾腾美味可口的饭菜，两个人在品尝美味的同时，在昏黄的灯光下聊聊一天的趣事，谈谈彼此的心结，感情在每天的饭菜中愈加浓厚。四季，一时的浓情蜜意是很容易的，爱情难的不是年轻时的热情似火，而是年老之后还能手挽手共赏夕阳。在街上我们看多了你浓我浓的情侣，两个人的眼里仿佛只有彼此，我们可能不会被这种爱情感动，但当我们看到一对白发苍苍的老夫妻手拉着手互相扶持，步履蹒跚不紧不慢向前走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眼眶湿润。最美不过夕阳红，老来相伴才是爱情里最美的样子。考验爱情的不仅有日常琐碎的杂事，还有时光无情的变迁。一辈子是无数个日日夜夜，无数个春夏秋冬。四季中变换的不仅是日渐衰老的容颜，还有日渐消磨的感情。如果有人陪你一起欣赏春天的百花，夏天的繁星，秋天的硕果，冬天的白雪，每一年的美景都因为有他的陪伴而显得更加特别。美好的爱情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屋，两人，三餐，四季，如此足矣。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最近短视频 APP 正火爆，那么多令人眼花缭乱的追女孩或者追男孩的招式一下子出现在我们眼前，爱情被简化成了一支支口红，一个个红包，一张张钞票。情侣们也貌似不需要再像过去一样花时间花精力去想怎么表达爱，怎么回应爱，也很少有人愿意付出很大的精力去追求一个人，经营一段关系。那么你觉得现在的爱情需要的只是套路吗？你认为现在的爱情需要的是什么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卓能能的网友。你一定有一群这样的朋友，和他们一起聚餐吃饭， 特别是当这个聚餐只有女孩的时候，那么你一定可以看见他们围在一起拍完摆拍好看的食物，再头探在一起自拍，然后 P 图，最后集体发朋友圈。之前如果在吃饭的时候看到隔壁桌有一群这样的女生，就会笑笑，觉得现在的女生聚餐程序未免太过统一。后来自己和一帮好久没见的朋友见面吃饭聊天，也拍照修图发朋友圈，才明白这样的流程与其说是一种餐桌文化，不如说是一项仪式。520的那一天，看到一位朋友发了一条朋友圈，大致意思是男朋友家里是开花店的，所以对花一点也不感冒，也从来没有给他送过花。有天她实在忍不住让男朋友给她送花，本以为会不愿意，没想到520那天收到了男朋友精心准备的花束。她说虽然感觉过这些臆想出来的节日挺矫情的，但是这一份礼物让那天变得和平常不一样。我们生活中有越来越多的节日，每个月的14号都变成了情侣之间的节日，有谐音的数字也成了节日，或者即使成为了大人也要过儿童节。这些大大小小意义不同的节日给我们平淡的日子增添了几分情趣，人们热衷于过节日是在这平淡的日子里增添仪式感。而对仪式感的解释中，我最喜欢的则是《小王子》里狐狸说的那一句，它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我们的大部分生活都太平淡无奇了，上班下班或碌碌无为或匆匆忙忙，在黄昏来时一天即将结束，甚至在夜晚入睡时都不再会对今天告别和对明天期待。生活太繁琐了，我们早没什么心思去过什么纪念日，好不容易到了周末能够有精力整理一下房间就不错了。生活像极了一滩死水，我们却又要去抱怨它的无聊。而当我们有了仪式感，一切就会显得更加有意义。用庄重认真的态度去面对生活的一切，即使是看似无聊的一天，都会因为我们赋予的仪式，在那平淡无奇的一天中闪闪发光。爱情很平凡，要让相爱那天不一样。朋友小乐恋爱了，不过听说那个喜欢她的现在成为她男朋友的男孩总共表白了三次。第一次是那个男孩确定自己喜欢上小乐的时候，这个表白表达着自己即将追求他。第二次表白是小乐也明白了自己对男孩的心意，男孩提出让小乐做他的女朋友，但是小乐那次还是拒绝了。小乐说你再表白一次吧，不要在微信上，当面认真的表白一次吧。我想让我们确定相爱的那一天，因为正式而显得和平常的日子不一样。有人会觉得小乐太形式主义了，可是我却喜欢关于他表白的这个故事。人们总是很忙，忙着工作，忙着升职加薪，甚至谈恋爱都是很着急，赶着去恋爱结婚生子，好像我们的人生进度是不能停下的。浮躁的生活已经让我们都忘了要花上心思去好好经营一段感情。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男生追女生已经不用花费心力了，只要说上一句我喜欢你，你愿意不愿意做我女朋友便可，不愿意的就算，愿意的就凑一对儿。我们将那些需要花上精力和心思的仪式都丢掉，只想要一段不需要多大的付出就能获得的爱情。只是当回忆起来的时候，反而是那些仪式赋予了我们更多关于爱的美好回忆。你和我表白时我手心出汗的紧张感，你送我第一份礼物我拆开时内心激动的小情绪，还有我们一起过纪念日的时刻。天地之大，相爱的人如此之多，可我只想让我们相爱的那些日子和平常不一样。要仪式，但不要形式。 我们的生活需要仪式感，我们的爱情也是。生活的仪式感让我们保持对生活的热忱，激情昂然地投入到下面的工作中去，而爱情的仪式感会给予我们更甜蜜的情感体验。因为有了仪式感，我们去表达我们的爱，也因为如此，我们确定自己被爱着。当然仪式感虽好，也请不要过分强调形式。我要你记着我们相爱的那一天和另外富有意义的日子，比如说我们吵架和解的那天，我们的100天、1周年，还有那些专属于情人的日子。你只要记着那一天，说上几句温柔的情话，我想要的被牵挂和被爱的心意更胜于钻石与玫瑰。我们用带有仪式感的纪念方式相拥着天地间，便是爱的意义。

去追求一个人，经营一段关系。那么你觉得现在的爱情需要的只是套路吗？你认为现在的爱情需要的是什么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叫做徐搜的网友。爱不是一定能阻挡一切的存在，所以你才要为爱搭一个能经得起波折的生活。最近有人和我吐槽谈恋爱太累了，我问他，你上次聚会时不是说谈了姑娘很不错吗？怎么终于遇到好姑娘反倒嫌累了？他跟我感叹日子不复从前，还是初恋最美好。然后回忆过去，以前谈恋爱真简单，拍拍肩膀，传传纸条，往抽屉里放上一些小零食，一起复习功课，放学一起回家，一来二去两人就成了。他对于爱情的幻想永远像17岁的那个夏天，自行车后座上姑娘扶着自己的腰一般温柔，没有一点铜臭味。我说，你现在找个姑娘用自行车载着她，人家扶着你的腰就不温柔了，就有铜臭味了。他说，好不容易在一起，你得和人家约会吧，约会不得花钱呢，大半个月不见面能叫谈恋爱？又不是异地恋，还有这节那节，礼物肯定少不了，我就这点工资，万一觉得合适了要结婚，生活得考虑吧，我这岁数那必须是奔着谈婚论嫁去的，我总不能结了才发现养不起然后再离呀。到时候我要是二婚，你是不是得给我拉一横幅，上头写着祝某某某的婚礼办得越来越好。一通感慨以后，他问我，人怎么越长大越觉得谈恋爱好累啊？那个问我为什么人越大谈恋爱越累的兄弟，明明就是想要逃避爱情里面理应实现的事情，害怕约会要花钱，害怕结婚养不起，害怕这害怕那，你怎么不干脆就承认自己配不上人家呢？你害怕你还什么都不想做，不肯努力赚钱，不愿好好培养自己，凭什么得到最美满的情感？虽然我内心承认爱情与物质无关，但我知道没有物质的爱情绝对是辛苦的。与我亦师亦友的外姐姐最近离婚了，她虽不是什么豪门千金，也算得上半个大家闺秀，她的前夫是个农村小伙，俩人怎么看怎么不登对。她曾以为爱情能打破所有界限，只要爱得深，什么门当户对都是空话。于是家境不错的她不顾家人的反对，义无反顾地嫁给了那个农村穷小伙。外姐姐处事果断磊落，就好像她对待爱情一样。婚后这些年来，她凭着自己的努力升职不断，工资也水涨船高，而她的前夫却一直碌碌无为，得过且过，下了班就变成家里翘着二郎腿的大爷，周末只顾着打牌洗脚。外姐姐温言温语劝说，你这样子不是办法，要不出来创业吧，说不定事业会有转机。神经敏感的前夫就一通发火，你是不是看不起我是农村来的？你现在厉害了，是不是觉得我配不上你？你怎么变成这么个爱慕虚荣、见钱眼开的女人了？你要我创业是吧？好，我没钱，你拿钱来吧。外姐姐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虽然话说的难听，她还是把钱掏了。谁知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前夫还是那个大老爷，外姐姐大着肚子还得在寒风里给他看店。这样的日子久了，人多少还是会有些微词。 起初她和前夫商量换回的还只是冷嘲热讽，到后来则变成了拳打脚踢。很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小店濒临倒闭，房贷车贷孩子上学的择校费全都压在了外姐姐一个人的肩上。她跟我说那段日子苦不堪言，下班累个半死，晚上回家还要做饭带孩子洗衣服伺候家里的老爷。原本一个大气端庄有事业的女强人被生生折磨成了黄脸婆。终于在最近，她给前夫留下了一张离婚协议，孩子归前夫，就连房子也没要就离开了。一位消磨爱情不肯努力不想给生活保障的人，就让他们远离你的生活吧。我对他说，是他配不上你的爱情。爱情很坚强，他可以忍受一时的贫穷与苦难，就像外姐姐能义无反顾地嫁给他。爱情又很脆弱，他不可能一直存活在风雨飘摇之中，如同穷小伙只给了外姐姐一个噩梦般的生活。事实告诉我们，爱情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去创造一个优质的生活来遮风挡雨。我的朋友 S 这两年走马灯似的换了五六个女朋友，突然他就跟我说打算今年内结婚。他又换了对象，这事儿我是知道的，说起结婚还是不由得让我一惊。我说你小子转性了，不像你性格呀，我以为你是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呢。 S 说找到对的人就该做对的事，现在我们俩感情好，只等我把自己的条件再改善改善就能娶她回家了。遇见对的人就做对的事， S 的这话仿佛道出了爱情的真谛。他在用他的行动去温润他的爱情，对于爱情他的诚意是十足的。最近 S 白天拼命跑客户，中午难得休息还是盯着方案下饭的，到了晚上还在接一些老客户的私活，回回叫他聚餐都是要忙要忙不去不去。有一次竟然在打车软件上打到他开的车，一开始我还以为他是为了升职才这么拼命，想不到是为了女朋友。我说怪不得你天天埋头苦干到处接单没日没夜的熬，原来是遇到真爱了。按 S 的话说，没理由让女孩子跟着自己受苦，她必须给爱人最好的生活。当然那姑娘和她也是一类人，是懂得为爱情为生活打拼的人，拼命冲业绩，据说年终奖拿了全部门最多。我总是笑称他们把加班当作约会，看起来好像俩人都只顾事业。姑娘忙的时候会带上活上 S 那儿加班，要是 S 在加班，她也会一人默默地在旁边等着收工了一块吃饭。其实他们都拿出了对生活的诚意在谈恋爱。说起来不是他们不约会，前两天还看到他俩压马路， S 手上提了一大堆姑娘给他带的东西，俩人浓情蜜意，眼里都是最好的彼此。诚意不是嘴上说说的爱，更是用打拼换回来的。人们总爱把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挂在嘴边标榜自己的爱有多深，却不知唐显祖还说了，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意思是不能为爱而死，不能因爱而生，不是最深的爱情。现在以生死论爱情未免太夸张，那请问你愿不愿意为爱情拼命成为最好的自己？你愿不愿意为爱情创造最美好的生活？ S 就是这样一个拼命的人，他拼了命的去为爱情努力奋斗，拼了命地为心上人创造最好的生活。就像歌里唱的，当你需要的夏天，我会拼了命努力。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最近短视频 APP 正火爆，那么多令人眼花缭乱的追女孩或者追男孩的招式一下子出现在我们面前，爱情被简化成一支支口红，一个个红包，一张张钞票，情侣们也貌似不需要再像过去一样花时间花精力去想怎么表达爱，怎么回应爱，也很少有人愿意付出很大的精力去追求一个人，经营一段关系。那么你觉得现在的爱情需要的只是套路吗？你认为现在的爱情需要的是什么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刘小谦的网友。根野是我见过的人中酒量最好的人，也是我见过的追同一个女生追得最久的人。在漫长的四年大学生涯中，根野一直都是我们酒桌上的谈资，结账时的金主，追女孩时的反面教材。他逢酒必干，千杯不倒，酒桌上妙语连珠，酒后不买单绝不断片。渐渐的，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和他喝酒，约他出来渐渐需要预定排期选馆子。如果你说今天我请根爷喝酒，你不刮胡子不理头发，别人都会说你不讲究。后来根爷分身乏术，无法每每到场，但这并不耽误他的存在感，他已经活在我们学校每一个人的酒桌上的故事里。人们谈论他的慷慨，赞叹他的酒量，感慨他从未成功却也从未停下的爱情。酒过三巡，根爷还往往能从上一个酒局赶过来，熟识他的人立刻都叫了一副碗筷两打啤酒，不熟识他的人也纷纷起身握手，竖起大拇指叹道，好一个亘古惊奇的酒仙。根爷的名字就来源于此，175公分的高度，体重45公斤，腰围1尺9，我生命中也再无这等比例的人存在。就像麦迪从来没有拿过总冠军，腹黑的老天总是对天赋异禀的人有着偏执一般的阻碍。截止我写稿之时，熊如根爷仍然是个单身。根爷绝非是因为消瘦所以无力，他打篮球的时候靠着这副皮包骨在禁区如若无人之境。因为压强与接触面积成反比的物理定律，他的每一次冲撞都如毒风般犀利。根爷也不是颜值太低，他皮肤白皙，轮廓秀美，鼻梁英挺，眼窝深邃，人称无肉刘德华，跑调周华健。这种身材样貌的男生可能不招丈母娘待见，但是那些对二次元有执念的中二美少女却趋之若鹜。他单身真相其实只有一个，他喜欢小花，而小花不喜欢他。小花和他是在社团认识的，根爷常年酗酒，但是写了一手好文章，是我们学校数一数二的广播编辑。广播站里编辑和播音是要搭配录节目的，大二的时候广播站纳新，根爷去播音部面试的教室凑热闹，坐在第二排物色自己未来的搭档。小花是他一新生，可能是发育迟缓吧，大眼小嘴婴儿肥，19岁了还没变声，上台来读了一段08年刘翔夺冠的新闻。可根爷立马被嗲得神魂颠倒，上编辑播音两部聚餐，根爷问播音部长，大哥，今天那个姓李的小萝莉什么成绩？对方回答，声音太甜留不下。根爷没说话，拿了瓶雪花呲牙咧嘴地咬开瓶盖，一口气吹了。播音部长吓了一跳，问道，根，怎么个意思呀？这女生以后跟我录节目吧。就这样，小花进了播音部，只录根爷的节目。转眼第二年9月， 小花和根爷相识整一年，期间根爷请客送礼约看电影无数次，俩人感情越来越好，但是从没传出半点绯闻。后来每次喝酒我们都催根爷，认为走到这一步根爷再靠近一点点姑娘就会跟你走。终于有一天根爷问我，谦儿，听说你会整视频咋的？根爷学费一顿酒啊？嗯，只要能把小花哄开心了，我请你喝酒到毕业。根爷，你终于要出手了。这段对话发生在2010年，单反还没流行，江湖上还没有教授易小星，做视频着实是个浪漫的事情，相当于80年代写诗，90年代弹吉他。根爷不知道跟谁借了个 DV， 在瞒着小花的情况下，把几乎所有小花认识的人都采访了个遍，播音部的、编辑部的、小花的室友、闺蜜、学校里卖奶茶的叔叔阿姨，每个人都说了一票根爷的好话。根爷剪辑配乐，把网上能找到的小花的照片全部荡下来做特效，在我的寝室足足折腾了一个半月。小花生日前一晚，我和根爷做好了所有镜头，等着电脑一帧帧渲染视频。电脑太破，渲染了足足一宿，根爷和我怕打扰室友，守在走廊里抽烟聊天。根爷问我，谦儿，你说小花能喜欢不？放心吧根爷，做视频的时候我都哭了好几回了，你放心吧，她肯定是你的了。可我心里没底啊，咱俩这视频还是太糙了。这还糙？你都论真剪了，就差请冯小刚了。小花这人比较讲究，吃橘子瓣都不能有白丝儿。得了吧，你俩要成不了，我跟你好都成。算了谦儿，我还是喜欢你的。我心头一紧，开始默默地为根爷跟小花祈祷起来，直到天亮。第二天我从噩梦中醒来已经是下午，手机嗡嗡震动着，是根爷。谦儿，后门小李子5:30。说完他就挂了。小李子是我们学校驰名的串店，特点是串难吃酒便宜，约那儿吃饭能把你前天的中餐吐出来。我琢磨了半天，始终觉得根爷这是自己想死也不想留我们独活，想到这儿心头又是一紧。按时赴约，根爷在门口等着呢，见着我上来就是一个拥抱。谦儿，谢谢你。哎呀，根爷，天涯何处无芳草，弟弟我再给你找10朵大红花。什么玩意儿，我俩成了。我闻言大喜，来进屋，今天让你见识见识我成名绝技深水原子弹。你先进屋，我还得等别人。哎呦根爷，感情你跟这儿迎宾呢，你拿串店当婚礼现场了呀。根爷真的把串店包了，当天根爷聚齐了4-5个圆桌，席间所有人都举杯相庆，到场的女生更是哭了好几位。几个看过视频的闺蜜拉着小花的胳膊说，根爷是个好人，千万别辜负他。那天所有人都喝大了，是大学里少见的一次集体亢奋。全场只有一个人全程不喝酒也不说话，李小花。当晚根爷安排把不省人事的哥们一个个送回寝室，然后独自和小花在午夜的人民大街散步。据根爷说，他那天本来就是想跟小花独处的，他以神乎其技的殿堂级酒量撑到了女寝关门，就是为了当晚两个人能共度良宵，哪怕只是坐在一起闲聊，或者去 KTV 跑一晚上调，或者去网吧把两人之前录过的节目重新听一遍。可是小花说要去人民大街醒酒，完了还不让牵手。之后的两个月，根爷继续保持着3天1小礼、5天1大餐的节奏。小花遇见了认识的人，会挽起根爷的手臂，遇见人叫嫂子会轻轻点点头，除此以外与以往几无区别。2个月后小花提出了分手，根爷开启了我长达1周的连续断片。谦儿，我找不到生命的意义了。哎，我的根哥，我保证给你找个更好的。哎，你看阿牛怎么样，是不是我太瘦了呀？很有可能，有次哥几个喝高了挤宾馆，我睡你边上，梦见自己一直吐豌豆，还被你啃了脑瓜子。那天你把我一整套名牌衣服都吐了。 根爷仍然经常请小花吃饭看电影，只不过小花有了充足的理由不出现。我们私底下定了死规，有根爷的活动不带女友不谈小花。根爷喝酒越来越少，酒量也越来越差，最后往往众人酒到酣处发现根爷早已不见，大家这才打开话匣子谈了小花这些日子的八卦和根爷这些日子的颓唐。大学四年匆匆一过，小花大四在东北找了个外贸公司实习，见天的跟俄罗斯人谈生意，对接人往往比根爷高，比根爷帅，还一身腱子肉，但小花却仍然单着。根爷毕业去了深圳，以东北酒文化在大南方混得风生水起。我则仓促出了国，当时微信 1.0 都还没出来。分别的时候真的觉得一别就见不到了，觉得澳大利亚好远，觉得一年好长，大家只能各自精彩，各自坚强了。根爷本来可以更精彩的，付出的那些，但凡换个对他稍有点感觉的姑娘，这事儿也就成了。事情过了四五年，想起他的矢志不渝、一往情深，从原来的崇拜到后来的惋惜，如今已能淡然看待。那是一种优雅的愚蠢，将自己燃烧成多彩的故事，落得一身旁观者的赞誉，留下一整个青春的灰烬。根爷可能不知道相爱的滋味，他也不好奇，爱上其他人、追求其他人，反倒成了一件太冒险的事情了。他在这持久的单恋、给予和寡淡的痛苦中舒适过活，这不愚蠢吗？一年后，我在澳大利亚大学的自习室看《致青春》，突然有人 QQ 抖了我一下，是小花。外国还好吗？我一年要回答这种问题300遍。跟几个国外妹子好了？太忙了，泡不上，你当我是根爷？小花沉默了半分钟说，其实我挺喜欢他的，可就是没感觉。打住啊，没感觉你答应跟他在一起？我是怕和你们所有人都做不了朋友了。我沉默了不止半分钟，小花接着说，他从大二那年就一直追我，追得久了没人会来追我了，我自己都习惯了，朋友们也习惯了，后来我觉得唯一能改变这种状态的方式就是答应他。你倒是潇洒呀，妹子。可是根爷不潇洒呀，分手后他室友说他见天买醉，我说他在喝酒你就给我打电话，他说根爷不让，谁告诉你跟谁玩命？我总觉得他跑去深圳就是想离开我，绝对不是我自作多情。哎，我说不是，小花，你确定你不是心血来潮过来虐狗啊？当然不是啊，谦哥，你明事理，我有个事儿问你。啊，什么事儿啊？他说我生日的时候回来，随便我怎么想，反正会继续追我。我乐了，这个骨骼清奇的少年，如果想好了在爱情里继续愚蠢，那就勇敢地蠢下去吧。这人还真讨厌。我敲着键盘，嘴角含着笑说，你怎么能这么说他呢？只有我能说他。啊，对不起对不起，这是我由衷的感叹。嫂子，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想问天你在哪里，我想问问我自己，离开时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想问天，问大地，我这是迷信，问问宿命，放弃所有，抛下所有，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